起到关键作用。本港新增24宗新型肺炎确诊，包括19宗输入和5宗本地个案。卫生署说，在家人营运的屯门爱定商场东亚大药房工作的20岁女子可能与输入个案有关联。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张竹君在疫情记者会说，这宗是源头不明个案，患者在铜锣湾崇光百货兼职售货员。张竹君说，与女患者同住的爸爸，即是药房老板，初步确诊，他较女儿更早发病，相信是他感染女儿的机会比较大。当局追踪又发现，早前确诊曾经在又一城望月楼吃午饭的国泰空中服务员，上月27号去过这间药房买嘢，个案可能有关联。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此外一道云雨带正覆盖华南。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早上清凉，同埋有一两阵雨，日间渐转天晴干燥，最高气温约为20度，吹和缓至清劲北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两三日，早上持续清凉。而家嘅气温系14度，相对湿度系85%。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全部区域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北至东北风5至6级，初时有几阵雨，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吹北至东北风5至6级，渐转达7级，海有中至大浪。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同埋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北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海有中至大浪。北部湾以南吹北至东北风5至6级。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东部间中7级。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北风6级，澳门吹北风3级，能见度3300米，有毛毛雨；西沙吹东北风1级，能见度29公里。香港电台新闻同埋天气报告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道琼斯指数收报36068点，下跌16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收报4670点，下跌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出价：港元7.795，日元115.21，瑞士法郎0.927，加元1.268，人民币6.377，英镑对美元1.358，欧元对美元1.133。澳元兑美元0.718，新西兰元兑美元0.67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01.47美元，卖出1802.1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621，FM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103.3 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我是邓子峰，由2022年2月27号起，政府2元搭车优惠的合资格年龄降低到60岁。只要你是香港居民，又在嚟紧3个月内满60岁，就可以用八达通应用程式或邮寄申请落油卡享用优惠，记得申请啊！详情浏览落油卡网页 octopus.com.hk/joyyou， 或者打2266-2222查询。 想要 早晨啦，朝早六点零九分嘅时间，今日朝头早起身嘅时候咧，可能嗰种凉意咧就多咗啦。啊，发现咧天气的而且确咧比寻日又跌咗几度咯。咁啊，14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5%。咁今日天气方面大致多云啦，咁啊发现朝早都似有一两阵雨喺啊，咁如果你都朝头早翻工嘅话咧，都会留意到个地湿噶，寻日夜晚落过雨嚟啊，早上清凉有一两阵嘅雨，不过咧日间渐转天晴，同埋会变翻干燥噶啦。咁啊早上咁啊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以及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咁直播室入边咧有嚟自香港电台第二台嘅白元浩，咁啊陪住各位听众喺2022年嘅1月11号，咁啊早。早上的时候一起起身工作了。早晨， 晨光每日一格， 关心别人呢是非常之重要的。我们可以透过关怀去到呢，就是给予大家的支援。人呢的而且確呢係好需要呢，就係大家嘅支持嘅，因為我哋始終本身個特性就係咁樣，我哋呢個人類呢一種嘅物種就係需要互相支持嘅。你發覺呢喺咁多年嘅人類嘅歷史入面呢，嗰啲成功嘅人啊都唔係自己一個，好多時呢都係一個團隊，一班人佢哋去共同做咗一件事。例如講到就係人類要飛上太空，你冇可能呢就係一個人砌支火箭出嚟㗎嘛。上到太空你又冇可能一个人孤军作战㗎嘛，梗係要有人陪伴啦。如果唔係点会咁需要呢，就係、是、用咁多嘅力气精神时间去到研究到底人类飞去火星嘅时候嗰一段嘅期间人类嘅心理会发生啲乜嘢问题呢。係因为我哋本身都需要呢，就是、人与人之间嘅连结。当你发现身边嘅人呢，啊原来佢有困难嘅时候你走去帮手。啊原来你亦都係一个好大嘅得益者。因为需要援手的人在心里面会有一种快乐的感觉。在今天工作的时候，在今天学习的时候，你不妨试一下自己行多两步，向身边的人需要援手帮帮忙，给予一个微笑，你就发觉咦，原来懂得帮忙的人是拥有最多的快乐。 觉苏醒，推开窗看看风景，混乱日子不见踪影，鸟语花香呼应，阻止黑暗得逞。始终相信恶梦会过，健康与和平，不必依靠偶然性。爱占爱人，连人可以一拼，活化我心境。So I say I love you， 只有爱恨都不放，生活在劫难里，心灵从未吸沾污，天给我贫病困苦，笑着去吃苦，没怨恨谁人可恶。So I say I。快归队，必须将斗志高举，但愿上天给我应许，愿过身边的爱侣，巴不得吻这张嘴。即将一切会成过去，幸福悄悄伴随，此刻身处过程里，怕了难挨是不折不退，习气再争取。So I say I love you， 只有内恨都不枯，生活在劫难里， 有一些牵挂令我在乎，当天际难了不区分起舞，除下这家再见难旅，希望从未给玷污，天给我磨练也好，我未敢辜负，谁要被怀疑低估。 Kill me say I love you， 都变了甜品师傅，巧妙地发表这天赋，即使要蒙着我再更大声呼呼，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梁荣忠，每朝六点你想做乜嘢呢？继续瞓觉冚埋张被，已经谂紧安排假期，叹杯咖啡准备翻工，拖住伴侣只手一齐出门口。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听住晨光第一线，我会陪住你。我是晨光第一线的梁荣忠， 或者叫佢忠哥都得。 这个朝早有崔杰彤陪住你，晨光 Coffee Time。 挪威心理学家诺德斯克曾经在军队那里服役过一年，有一次突然间的军事演习，由于时间太紧急，来得太突然了，诺德斯克他来不及绑好鞋带，就匆匆忙忙地上去集合。就在他准备弯低身绑鞋带的时候，演习就开始了。由那一刻起，诺德斯克无时无刻都在想着那一条未绑好的鞋带。他在想，万一松了棘亲自己被人笑应该怎好呢？就是这样，他一直都没有办法集中精神。结果不幸的事情就发生了，诺德斯克的左脚中弹受伤。后来诺德斯克根据这个经历提出了著名的心理学定律，心理显射论，即是说我们的大脑往往容易为一些不相关的小事去到纠缠，而导致精神没办法集中，又或者是注意力发生偏差。你越在意，偏差就越严重，你纠缠得越耐，件事就越烂。如果你同烂事纠缠一世，咁你永远都会陷喺辛苦嘅生活之中。人生最大嘅悲剧就系同一个烂人为一啲烂事纠缠一世。基本上你会丧失咗其他嘅可能性，经济学上亦都称之为机会成本。亦即是话，同样嘅资源你点样分，同样嘅抉择你点样做，可以睇得出一个人嘅智慧同埋层次。所以纠缠同固执其实系一种伤害。与其纠缠不清，不如及时放手，等过去嘅都安静落嚟，等未来嘅都可以明亮起嚟。 蚕食了光，耳波风怎么都用了浪，我已不稀罕人生天清气朗，求我有一张温暖睡床，想过明晨流浪远方，沿路走衣衫渐渐渗汗，没法只松绑，街里人人在看我，为何没有强悍，我知一双手只要握成拳头能捱下去，哪怕我面容亦苍白，拒绝疲累，追追不到也得追，成就最渺小的壮举，一双手可以不求人，顽强面对这世界，绝情又刻薄照样无惧，当天开眼令风吹，云雾会散开给我堡垒， 暗藏，谁幸福听金币再碰撞，我想听一次先与贫穷合作，我为何负了期望，我知一双手只要一成拳头能捱下去，哪怕我面容亦初白拒绝疲累，追追不到也得追，成就最渺小的壮举，一双手可以不求人顽强面对，这世界绝情又刻薄照样无惧，当天开眼令风吹，云雾会散开给我抚慰，即使早已心于闭去，别让愿望死于心里沉下去，求下去逃跑出去，记得一双手只要握成拳头能捱下去，哪怕我阵容极单薄拒绝沉睡，挥之不去再争取，淋着最壮观的雨水，一双手可以不求人和强面对，这世界绝情又刻薄照样无惧，当天开眼未风吹，云雾会散开清澈干脆， 我是梁明忠，人生道路一定有高低起跌，跌低咗点算？起翻身。 神光第一线， 神光第一线，星期二神光生活博士。 星期二神光生活博士，出面14度嘅气温，真系湿度84%。农历年咧，咪仲有两三个星期咧就可以到达啦，啊咁啊都越嚟越快噶啦。今年大家会点样迎接呢一个嘅虎年呢？新一年嘅大年初一咧就系、好似系2月1日系嘛？咁今年咧咁啊，当然大家就期待住啦，呢个花市咧系可以去欣赏嘅。如果啦如无意外嘅话咧，咁啊应该都系1月尾啊，大概咧就系23日左右啊咁样。希望大家到期时咧就可以去到呢、這个花市嗰度啦，或者咧就系而家都可以开始去好多即系花店嗰度啊，去到咧就系、选择一啲自己嘅一啲嘅贺年嘅花式。啊，原来唔同嘅花朵啦，佢哋咧喺过年嘅时候亦都有唔同嘅象征意义嘅、哦。所谓生活博士，咁啊，梗系令到我哋喺呢个农历年嘅时候可以揾嚟呢啲啊，原来唔同花亦都有佢哋自己唔同嘅意思，例如系桃花，学识多啲咧，咁就唔使惊买错花。啊，本身咧，原来桃花亦都咧就包含住春天啊、甜蜜爱情嘅机遇、好运啊、祝福青春，以及咧有生命力噶。不过咧，咁啊，桃花开花嘅时间咧就比较常短啦。大概咧就系2至3星期，咁啊，其余嘅时间系点啊？冇错，一扎树枝咁样嘅，咁样嘅感觉嘅。咁如果你话想选购自己喜欢嘅桃花嘅话啦，咁当然要望一望嗰个嘅品质先，睇下佢咧花有冇开，睇下佢会唔会按时就系农历年嘅时候开花。仲有咧就系保养，其实桃花咧就以清水保养咧就得噶啦。翻到屋企即系攞翻屋企之前咧，可以咧就轻轻咁样将个树枝嘅表皮嗰度咧就削少少，咁啊令到佢更加容易咧就吸收水分。桃花樽咧入边嘅水如果干净嘅话咧就唔使成日换嘅，咁发个污糟啊浊嘅时候咧就要换下佢啦。原来桃花都好中意阳光同埋空气流通嘅地方噶，咁但千祈就唔好将桃花咧就放喺呢一个暖炉附近。咁啊农历年嘅天气就暂时系点啊未知啦。虽然之前就有人话过喂咩冬至冻，咁啊农历年就暖嘅咁样。啱啱过咗个冬至咧，大家都记得咧系冻嘅。咁啊，农历年系咪真系暖啲咧？咁样啊，咁我哋都拭目以待啦。好啦，仲有啲吉嘅，咁啊吉啊，当然啦，大吉大利，非常之有气氛嘅。 亦都有分咧，就系金桔啊、四季桔啊、朱砂桔等等。金桔的果实形状就属于椭圆细长，味道就是酸甜适中，唯一就可以连皮和果肉食用的连桔来的。四季桔那个形状是圆一点扁圆一点的，也都比较上多果实的。朱砂桔的果实就大很多了，所以非常容易入眼眸，哎呀，它就是朱砂桔。年桔咧就可以用嚟咧就浸咸金桔嘅咩？系唔系啊？好多人都会谂到过年之后咧，年桔就用嚟浸呢个咸金桔嘅，费事咧就成日浪费。但系大部分进口嘅年桔啊，其实都系观赏需要噶，都系咧就系落咗好多农药，唔适合食用嘅。除非咧就向有机嘅农户咧就直接购买，咁啊确保咧就冇呢个化学嘅农药。咁啊讲到咧就系桔嘅保养啊，生活博士讲下保养啦。大概咧就一至三日咧就淋一次水，咁啊泥土干咗咧之后咧就可以淋下水噶啦。过年之后点处理呢？其实坊间亦都有好多咧就年桔回收再植嘅再种植嘅计划啊，例如咧就系大埔嘅凤园啊、蝴蝶保育区啊，佢哋一路年桔转赠嘅配对活动噶，咁啊大家亦都可以留意一下嘅。农历年嘅时间咧，咁啊好容易咧就大家就会想买多咗嘢咧，就添置屋企，咁啊增加呢一个过年嘅气氛，咁啊好嘅。咁但系同一时间亦都要留意住咧，就系买翻嚟嘅植物嘅保养须知啦，以及咧当农历年过咗之后啊，谂一谂过咗之后呢个植物会唔会造成咗浪费咧？咁样如果懂得咧就行多一步，谂多一步嘅话咧，咁你嘅农历年啊就可以过得又有节日气氛之余，咁啊亦都咧就系好有一个。就是有意义了，不需要就造成额外的浪费。 新开始是吗？与你忐忑的嘴脸说穿了吗？讲真的，一切也许都注定吗？傻瓜高兴吧，人生苦短，我始终要懂讲再见，毕竟有太多改变，你需有力冒险，何不痛快落下这句点？你记得记得安好，像我都很好，时候已都不早，我想临别一次跟你的拥抱，抱紧这秒感觉以及温度，来足够往后日子回味着多好，答应一切都安好，乐趣在清楚为你足透，来日我Remember those days like yesterday. Now I wanna let a memory slip away. Yeah, no, no, no. Cause I never thought that I'd have to say goodbye. And I think about you. How's it gonna be without you? Honestly, life will never be the same. Yeah, 莫非偏偏都这一秒钟先发觉心中有太多。好像我都很好，时候已都不 前找来一首的歌曲时候不早 MC 听听新闻简报先。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香港电台由梁洁如报道新闻。哈萨克总统托卡耶夫在官方网页发表声明，表示十分确信当地之前的骚乱是恐怖袭击，又指主要来自阿富汗等中亚国家的外国武装分子参与对哈萨克发动的侵略行为，并经过良好组织和策划，意图在哈萨克境内建立可控的混乱区域然后夺权，哈萨克当局因此展开反恐行动。托卡耶夫说，哈萨克正经历独立以来最严重危机，承诺严惩违法分子，防止同类事件再发生，又指以俄罗斯为首的集体安全条约组织派出的维和部队将在哈萨克驻扎到局势全面稳定为止。哈萨克因为液化天然气价格大幅上涨，本月初引发各地民众抗议，演变成骚乱。托卡耶夫说，经初步评估，当地经济损失约为20亿至30亿美元。欧洲多国在 Omicron 变种新冠病毒肆虐下，疫情仍然严峻。法国单日新增近94000宗个案，入院人数增加767人，是去年四月以来最大增幅。而家住院人数达到22700多人。总理卡斯泰话，由于感染个案大幅增加，好多学校上星期出现混乱甚至瘫痪，有超过10000个班级停课。如果因为一宗病例就停课，几日内全国的学校都会停课。当局修订学校检测要求，如果有一名同班同学确诊，学生三次自行检测呈阴性就可以翻学，无需做核酸检测。英国单日新增超过142000宗确诊，多77人死亡。意大利新增接近100000宗确诊，多227人丧生，入院人数增加700人。意大利政府采取新措施，禁止没有接种疫苗的人进入酒吧、餐厅和乘搭公共交通工具。家具零售商宜家家居表示，在英国未接种新冠疫苗的雇员，因为防疫需要而自行隔离期间可以领取的病假薪酬将会被削减。公司在声明说，完成疫苗接种或持医学豁免理据的同事，如果需要自我隔离，公司将按个别个案考虑会否全额支付病假工资。至于未打针亦都未能够出示豁免理据的同事，主管人员会检视缺勤记录，按法定病假薪酬支付。政府发出强制检测公告，要求在指定期间曾经身处40个指明地方的人士接受新冠病毒检测。因应一宗和输入个案有流行病学关联的个案，一宗可能和输入个案有关的个案，和7宗初步阳性检测个案，有39个指明地方需要强检，包括黄大仙祠、深水埗北河街街市、大埔龙尾泳滩、大埔超级城 B 区、沙田帝日酒店、跑马地马场、快活看台、3楼跑马地百万商房、湾仔加洛萨、圣方济各书院、香港仔运动场、屯门爱琴海岸8座、屯门爱定商场以及湾仔博览道东地盘等。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早上清凉，日间渐转天晴干燥，最高气温约为20度，吹和缓至清劲北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两三日早上持续清凉。而家嘅气温系14度，相对湿度系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 2021年吸烟公众卫生修订条例会在2022年4月30日起实施，任何人不得进口、推广、制造、售卖或为商业目的而管有另类吸烟产品，包括电子烟、加热烟产品和草本烟。违例的最高刑罚是监禁6个月和罚款50,000元。详情请浏览 www.taco.gov.hk。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喊咩话？广东话啊！香港人梗系讲广东话啊！ 吓咩话？边个话噶？香港地仲有好多人讲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同上海话噶。 电视节目吓咩嘢话？介绍本地方言，拜访来自五湖四海嘅乡亲好友，让各地独特嘅语言同文化得以保育成存。 星期六晚7点， 港台电视31。 打咗未？ 我就打晒2针啦， 我打埋第3针添啦。 打咗未？ 打咗，大家安心啲啊嘛。 工作嘅环境入边遇到咁多人，打咗疫苗做嘢都安心啲啦。 接种疫苗除咗可以保障个人嘅健康，仲可以保障你爱锡嘅人，甚至整个社区。快啲接种新冠疫苗，一齐全城打打打，打新冠疫苗保障大家。香港电台第二台同你一齐打赢新冠肺炎。 以后每日每日要点样过，由你做决定。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起身啦，白元浩打俾你。 好啦，早晨啊，今日朝头早嘅时间已经嚟到朝早6:37啦吓，咁啊，2022年1月11号，今天呢是星期二嚟嘅，咁啊14度嘅早上，咁啊朝头早嘅时候，等我打电话俾阿芭比先，早晨啊芭比。 早晨啊，白元浩，哇！我想讲今朝早咧，你口讲嘅14度啦，咁你知新界地区系再低多少少噶噃？我今朝早咧一起身嘅时候咧，我已经感觉到，咦？点解啲气温好似冻咗咁嘅？咁因为我自己咧，琴晚临瞓之前咧，我系冇乜留意到底第二朝嘅气温会唔会即系再降多少少嘅。咁、所以咧，我今朝早的确咧系有啲惊喜嘅。咁于是乎咧，就即系爬出去咧，就哇伸只手出去窗嗰度咧，就感受一下嗰种温度啦。因为我通常系咁样嘅，我系闩窗嗰下咧，我就会顺手就伸只手出去养一养，睇下系咪真系咁冻咧咁。跟住缩翻入嚟，发觉冇错，呢一个温度真系冻咗嘅。我冇睇錯，唔係個 app 冇 refresh 到，或者 detect 錯地區咁。 夜晚咧，臨瞓覺之前感受嗰個温度咧，都未必準嘅。通常我成日覺得咧，當我哋瞓著咗之後，嗰、那個氣候嘅變化咧都大。你諗下，今朝其實我落樓咧。哇！成地濕曬，我心哇，啲落過雨嚟喎，咁啊又咁，所以今朝就感覺得到嗰地叫咩濕凍啊？ 係啊，嗱，你嗰區係濕啦，我嗰區個地下係乾嘅，咁啊純粹就係只不過係啲風吹埋嚟嘅時候咧，就哇，係真係有啲寒寒地嘅感覺喎，咁所以大家如果未出門口，記得著夠衫啊！ 係啊，千祈唔好凍親啊！呢啲時候凍親啊，唔抵啊嘛～ 是啊，喂，但我想话呢，以前呢讲真农历新年之前一个月呢，我屋企就有一个少少嘅传统或者习惯啦。咁呢就係我外公呢以前就好鍾意批水仙嘅，即係自己整嘅。 哇，犀利喎。 係啊，咁佢就會買咗好多，即係一盤一箱，因為佢會分曬俾自己屋企所有親戚朋友啦。不過而家冇啦，因為而家唔喺度啦。咁、咧就以前咧就係咁樣睇住佢就批啦，咁跟住咧就會用一個月嘅時間咧就見證嗰啲水仙咧發芽，慢慢生啲芽出嚟啦。然之後我就問佢，哦，咁係咪 ready 㗎啦？咁佢一發芽嘅時候咧就可以送俾人㗎啦，因為啲人浸水就會慢慢飆啲花出嚟，咁就到過年嘅時候咧就啱啱好啦。咁所以咧。我對於這個發芽的步驟和動作呢我是很感興趣的，因為天天望住它，咦，動不動，動不動，有沒有發芽呢？我就很喜歡望這件事的。 我小時候也有望過這些東西，都是都是望住水仙，但我媽呢就不是說有人送給她，就是我媽自己買的，買回來她說要放一段時間的，看著她慢慢逼上來這樣咯。 是啦，這個發芽的過程的而且確是挺有趣的，我自己覺得。但是呢我可以說如果你見到花或者你放了一粒種子發芽，當然你很興奮啦。但如果呢是一些你要吃的食物發芽呢，大家就可能要小心一點啦。 即是那些什麼薯仔啊那些嘛。 是啦，你都講得出薯仔發芽啦，這個呢就是最得人驚的事情啦。因為呢薯仔發芽呢其實是會有毒的。 是。 系啦，嗱，好多人咧就以为某啲嘅食物咧发咗芽之后，批咗嗰一忽咪得咯，你有冇听过呢、這个？批咗佢就食另外嗰边咪 OK 咯，应该就系嗰边有问题嘅啫。 我唔会信咯，我佢既然发咗芽，我阿妈好细个嘅时候，你同我讲发咗芽成嚿唔要得噶啦，除非你成嚿拎去种。 系啦，冇错啦。如果你发咗芽嘅话，你系可以试下拥佢落去啲泥嗰度种嘅， 系啦， 咁就 OK 嘅。 等佢嗰啲子子孙孙咁，你咪食佢啲子子孙孙咯。 冇错啦，你系可以咁样谂嘅。但系咧，嗱，真系必须要提醒大家，因为咧，原来好多人都唔知道咧，薯仔发咗芽咧系有毒噶吓。如果薯仔咧发咗芽咧，你发觉咗嗰、那个部分咧系发咗芽咧，我就建议大家真系成个都唔好食啦。 嗱， 因为点解咧？发咗芽之后嘅呢一个薯仔咧，其实佢入边咧系会有好多嘅生物碱喺度噶。所以咧，你食完之后咧就会出现啲咩症状咧？会呕啦，会头晕啦，肚痛、腹痛、腹泻，甚至乎系急。性中毒嘅， 哎呀， 唔系慢性啊，系急性啊，呢啲系即刻嚟嘅， 系即刻见到你中毒嘅，系 冇错啦。咁我相信咧，即系如果你真系咁唔好彩食咗，即系嗱，除非你唔知啦，咁你出现呢啲症状，咁你就可以谂下自己会唔会食个薯仔咧？如果个薯仔你要追溯翻，会唔会真系发咗芽咧？咁样，即系因为有时真系唔知嘅。嗱，我当你。是自己煮啦，咁自己煮。如果你今朝聽到晨光第一線，你就知道，喂，發咗芽嘅嘢你就唔好食啦咁。但係如果係人哋煮嘅，可能有一個人係好慳有節儉嘅，就發咗芽都照食啦咁樣。咁呢個就真係有危險嘅，就要小心啲啦。呢一個就真係唔好攞嚟煮啦。 係啊，所以咪話，如果你係節儉嘅話咧，你見到個薯仔發咗芽嘅，咁啊啱啦。你拎啲泥擁住佢，咁啊等佢一個變三個，係啦，一個變三個，你咪慳翻咯，唔使抌咗個薯仔嘛。 冇错，但系咧嗱，并不是所有嘢发咗芽都唔可以食噶、例如有啲嘢食咧发咗芽咧，只系会令到佢嘅营养价值降低嘅啫。咁如果就站在呢、這、一个即系珍惜食物或者系节俭嘅态度咧，咁呢啲嘢都仲可以食嘅。 咁 啊，包括咗啲乜嘢咧？例如系芋头啦、番薯啦，同埋花生。如果你見到呢一啲嘢咧係發咗芽嘅話咧，其實佢係可以照食嘅，即係佢唔會中毒，唔會令到你唔舒服。只不過佢個營養價值咧，真係會降低咗咁解嘅啫。 咦？咁大家要即係特別啲小朋友啊，要俾啲心機分番薯同埋薯仔喎。有啲人到其實而家都唔係好識分嘅喎。 切开咗之后就容易分咯，因为咧其实基于咧，我觉得系啲天妇罗，即系番薯， 番薯天妇罗 系啦，番薯天妇罗同埋呢个芋头天妇罗，薯仔有冇咧？又好似少啲嘅，但系咧，所以我觉得咧呢几样嘢咧，如果切咗嘅话咧，我摆喺个天妇罗度咧，我就好识分咯。如果你就咁成嚿嘅话咧，都分到嘅，即系可能小朋友嘅时候分唔到啦。以前 系啊，细个唔识分嘅，大个识分啦呢啲。 系啊，冇错啦。嗱咁啊，另外咧。仲有啲嘢咧，如果发咗芽咧，系会更加有营养噶，竟然。 竟然系咩啊？ 冇错啦，就系发咗芽嘅豆类啊，包括咗咩咧？黄豆啦，绿豆芽啦，你咪成日见有时食嗰啲越南粉咧，搭几条嗰啲芽菜咧，系发咗芽嘅，原来系会多咗营养嘅。跟住咧，同埋呢一个嘅豆苗。都系会多咗营养嘅。 豆苗，我豆苗其实我都好中意食噶，即系豆苗发咗芽就有营养咗啦。 冇錯啦，即係豆類啦，即係頭先講黃豆、綠豆芽、豆苗，同埋其實芽菜都係嘅。 芽菜， 即係咁芽菜本身就好明顯係發咗芽。 寫低緊啦，而家我，唉，睇下有啲咩發咗芽食得，有啲咩發咗芽唔好食啊。 係啊，咁即係原來咧呢一啲食物咧係真係咧越發芽咧就越多咗膳食纖維喎、哦。咁、其實即係幫助大家消化啦，同埋幫助個腸道蠕動啦。嗱，呢一個咧就係話佢有更加好嘅營養價值啦。所以咧就分咗三類，就並不是所有發咗芽嘅食物咧都係唔食得嘅。不過當然大家最緊要記住啊，發咗芽嘅薯仔真係唔好食啊。 係啊，發咗芽薯仔啊，都係又要再講多次啊，拎佢揾啲泥擁咗佢。 咁啦，係啊，都好噶，攞嚟用下。 係啊，唔使嘥咗佢嘛。咁如果屋企有小朋友嘅，又可以有個咩啊？嗰啲叫生命教育。嗱、啊，幾好！嗱、啊，又有一堂生命教育，跟住咧，你仲可以咧，就係同佢上完堂之後咧，同佢講嗱，咁啊，而家唔食得啊，因為有毒啊嘛。發咗芽之後，生咗嗰啲薯仔 B B 咧，你又可以食噶咯。同埋咧，如果你俾啲耐性咧，佢其實可以生大啲嘅。你冇乜耐性咧，當佢出咗嗰啲薯即係叫咩 B B 薯仔嘅，係啦，你咧整咩好咧？我覺得呢度整咖喱，即係成個批咗皮之後抌落去咯。又唔使话太大个， 沙律都得， 系啦系啦，沙律啦呢啲，冇错啦。咁啲细路仔咧又觉得啊，呢、這个我自己亲手种噶咁样，又有营养啊，咁佢咪开心咯。 系，冇错，生命教育我哋用薯仔几好， 梗系啦，啱啊。好啦，咁你转头快啲翻嚟啦。 好啦，阵间见。 一阵间见。 晨光百科。 出边嘅室外气温咧依然系14度，相对湿度82%。今日朝头早嘅晨光百科咧，就同大家讲下啲乜嘢啊？眼睛啦、哦，天气百科全书嘅时间，咁啊相信大家眼睛都知系咩样噶啦。但你仲记唔记得佢点解我哋喺黑暗入边睇唔到嘢嘅咧？系因为我哋嘅眼睛需要光线先至能够见得到噶。啊，当有阳光，因为光亮嘅时间啦，咁啊物体就会反射佢呢啲光度，咁啊俾我哋嘅眼睛咧就接收到噶啦。不过咧，其实有唔少嘅动物佢哋都喺漆黑嘅环境入边咧睇到嘢噶。咁啊，大家眼睛结构不一样啊嘛。啊，唔知道你有冇发觉咧？我哋嘅眼睛啊，系点样分辨出颜色嘅咧？喺每一只嘅眼睛嘅底部啊，都有咧就感知光线同埋颜色嘅感受器接收信号噶。我哋称之为咧就系锥状细胞。呢啲锥状细胞总共有三种嘅，就系、是、好似我哋讲嗰啲咩以前学美术堂嗰啲三原色啊，红色、绿色、蓝色，佢哋互相配合，我哋就能够分辨出各种嘅颜色啦。我哋嘅眼睛咧，如果要逐渐适应由呢、這个暗黑嘅环境啊，去到光嘅眼好光嘅环境咧，其实都要慢慢适应。你见嗰啲咩隧道啊，就用咗呢一种嘅效应啦，系因为我哋瞳孔需要时间咧，就慢慢张开，从而咧就适应到我哋身边嘅光暗环境嘅。眼睛接收图像嘅时间，图像就会被转化成为电子嘅信号噶，系真噶。电子信号之后就再经由咧就视觉神经以每小时400公里嘅速度传送到去到大脑嗰度，所以我哋只眼望到嘢就以时速400公里传送到我哋个脑嗰度，速度几快咧？快过一架一曲方程式噶。大脑分析每一只眼睛嘅信息啊，将佢哋汇聚埋一齐，组成咗咧就系动态嘅彩色图像。所以咧，我哋望到啲嘢咧就变咗 movie 啦。你话几厉害咧？ 宁静时分，呆着目光，从唱片某首停住残响到。惭愧于耳朵回荡，播出戏找娱乐忘我，而却怎也不投入凝望，双眼都放放，聊即于家里乱碰乱跳，心有未了，明日会是晴是雨。天知晓，谁在这漫长夜里相拥到明朝？这刻忽已望你悠然沉睡，得到昂贵梦，可有得到无价的心肝与我笑着同眠，枕边与共数数星。 上嘅时间6:49啊，咁啊一首嘅歌曲嚟自 Super Moments 嘅《童年》啊。 却不记得去点。 你再望一望天气方面，大致多云，早上是清凉，日间短暂时间，日间渐转天晴干燥，啱转咗。最高的气温大概20度，吹和缓至到清劲北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两三日早上都是持续清凉，所以朝头早起身着多件衫。现在14度的气温，相对湿度82%，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二，低水平嚟噶。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早晨 Mimi， 早晨 Bobby。 Mimi 啊，好多听紧晨光第一线嘅朋友咧，今朝早应该都系已经谂紧食咩早餐，甚至乎而家系食紧早餐嘅时段嚟嘅。早餐亦都有分中式早餐、西式早餐，或者甚至乎好多唔同嘅早餐啊。嗱，先我哋将个范围缩窄啦，讲下中式同西式早餐啦。普遍咧，嗱，中式早餐就系食粥啊，可能伴随埋啲牛脷酥啊、油炸鬼啊嗰啲咧。喂，其实咧，啲人话食粥清清地，系咪真系清清地咧？ 嗱，食粥清清地嘅咧，咁就要去睇下。首先粥底啦，好冇？嗱，粥底真系以米同水去煮出嚟嘅，咁所以你问佢系咪清咧，咁一定嘅。咁但系就系之后会加啲咩食材落去咧，就可以令到个粥由健康清清地变为唔清噶啦。咁Bobby， 你有冇中意食嘅粥啊？ 我自己其实几中意食艇仔粥噶。 系啦，嗱，咁好似譬如艇仔粥嘅话，个材料有啲乜嘢嘢咧？有啲鱿鱼啊，系咪？系啦，咁亦都有即系肉碎啊，咁样样。系啦，咁所以即系如果你话论呢啲嘅食材嚟讲咧，睇起都 OK 嘅。系啦，咁不过有阵时咧，之后艇仔粥咧都好兴整啲花生落去啊，咁炸过嘅花生其实一嚟已经炸过有油啦，自己本身亦都系个花生系含有油分，咁就会提升咗个粥嘅油量咯。系啦，即系有阵时好多啲微细嘅嘢，大家可能唔清楚，譬如牛肉粥又系。咁如果系滑扭嘅话咧，咁就冇乜话加工嘅，真系可能切咗啲肉片，咁某程度上有啲嘅粥店会可能拉啲牛肉啦，我哋叫系啦，咁啊淋滑啲，咁但系就唔会话好似碎牛咁，可能个牛肉会有啲肥嘅肥膏喺入面啦，咁顶亦都会加啲炸过嘅米粉落去啊，系啦，咁所以又系隐藏咗一啲大家都唔觉得系油嘅。其实成分在入面咯，系啦，咁但系换转我哋去睇翻就，哇，都唔少噶，个油份要注意啊，咁系啦，咁或者亦都有啲咩及底粥啊，有啲内脏啊，咁呢啲都会大家要小心，系啦，咁如果换转可能你话我食一啲嘅皖鱼片粥啊，或者可能系啲即系。话皮蛋嘅话藕粥啊等等呢啲嘅，咁材料上好似好啲噶，系啦，咁但系咧，我哋成日都亦都唔知道另外一样嘢，原来喺出面食粥咧个盐分好高啊， 系 真系可以一碗粥咧，大概皮蛋瘦肉粥呢啲有成1500毫克左右嘅盐分，一日都系2000啫，咁你一食呢、這个。就已经个盐其实都令到成日应该超眼标噶啦。 咁除咗粥之外咧，通常啲人就会伴随埋好多其他嘅小食啦，例如系嗰啲嘅肠粉啊、油炸鬼啊、牛脷酥啊、咸煎饼煎堆嗱。前者咧，我就觉得系咪淀粉质咧？后者咧，就听到都觉得系油淋淋咁炸出嚟嘅、哦。 你讲得冇错啊！其实呢啲嘅食材，即系譬如肠粉啊、牛脷酥啊、油炸鬼啊呢啲，全部都系用面粉去做啦。系啦，咁所以咧，食咗粥之后再食埋啲肠粉啊、油炸鬼啊、牛脷酥呢啲咧，其实个淀粉质个摄取量会提升得好高。有阵时唔觉唔觉食咗碗零两碗饭都有啊，等于。 哎呀，即系如果再加埋碗粥咁就好劲噶咯。 是啊是啊，咁所以即系我都会建议啦，如果两个人食嘅话，可能会有碗粥，顶就肠粉啊，或者啲油炸鬼、油脷酥嗰啲 share 下啦。咁一嚟个淀粉质就唔会太高，二嚟真系可能讲到油炸鬼啊、油脷酥呢啲系比较油啲嘅话，都大家平分咗，冇咁 heavy 啦，即系 heavy 得嚟都好啲多咯，我叫系咯。 系嗱，我知道咧，有啲人咧就惯性咧，即系譬如话朝朝早都惯咗去叹一个早餐嘅，咁而呢个习惯可能。 能是真的每一朝都是中式早餐，又或者每一朝都是西式早餐，因为我真的認識一些长辈是这样的。其实呢，如果长期吃同一款这些刚才我们讲譬如中式就高淀粉质和多油的早餐呢，最怕是引申到什么问题呢？ 最怕引申就是因为这个只是一日的第一餐，那你还有午餐晚餐，那也都未知吃些什么。甚至乎有时候午餐晚餐仲比早餐 heavy 啲多啲噶嘛个份量，系啦，咁所以会累积成做乜嘢嘢啦，三样嘢啦，卡路里会有机会超标啦，咁亦都可能就系啲盐分会又超标啦 ，and 顶亦都系可能油分又超标啦，咁所以加埋晒嘅话会导致到第一样嘢体重问题啦，第二嘅就可能啲血脂啊，同埋第三就系啲血压嘅问题咯，咁所以好多时候都会睇到噶，我自己都有个习惯会建议，其实如果即系朝头早其实系早餐系好重要嘅，每个人都希望会去进食。咁但系可以嘅话，留喺家中咧，自己自备一即系自己准备一啲简单有营养嘅早餐会好啲咯。因为出去食嘅话，有阵时候就系嗰啲油盐啊。份量自己控制唔到嘛。 嗱，头先咧讲咗中式早餐啦，咁西式会唔会好啲咧？ 嗱，西式又系睇要嗌乜咯，系咯。咁你话我要一个早餐嗰啲 set 咧，咁其实都会好丰富啊，又有鹌鹑啊，火腿鹌鹑啊，有个多士，跟住又有碗嘅粉面。咁如果你话净系嗰个火腿鹌鹑，其实个油都已经一定嘅量，同埋都系一啲蛋白质食物啦。咁跟住讲到嗰碗粉嘅话，要去睇啦。咁我相信都好多人咧，就少拣咧汤意粉、汤通粉、汤米粉嘅，都可能会已经系一个咩咧，即食面啦，冇错啦，系啦。咁即食面啦，再加可能有餐肉啊。火腿啊、腸啊呢啲，咁其實夾埋曬都真係幾犀利下噶，喺肉方面同埋喺脂肪方面。 同埋係咪啲鈉含量都好勁噶啦？應該 會，因為嗱頭先所講嘅好似火腿鵪鶉，火腿係加工食品啦，跟住去到落嗰碗嘅面上面嘅食材，有好多時候都會係啲香腸啊、餐肉啊，咁甚至乎你話，我唔要呢啲加工食品，都可能係即係榨菜肉絲。咁榨菜都係一個高鹽分嘅食材啦，咁命頂或者係一啲沙爹牛，咁沙爹汁呢個都係一個即係屬於鹽分可能會提升咗好高嘅一個嘅調味咯，係啊，咁所以走唔甩噶啦，真係好多時無論中式西式咧，都出去食都係應該會蛋白質多啦，跟住之後就鹽分油分都多咯。 係嗱，雖然咧我哋聽咗都知道佢嘅一啲壞處喺度啦，但有時咧可能真係好想食一餐嘅。就算是西式的早餐又好，或者刚才讲中式食粥、等等又好，其实 Mimi 有没有建议呢，这一餐放在早餐、午餐定还是晚餐吃较为好一点这样呢？ 嗱，咁我會覺得食嘢咧，我成日都係即係有陣時提點就係食嘢有啲策略啦。咁如果朝頭早真係可能我好中意去食一個嘅早餐，咁啲嘢食睇下視乎翻係咪需要即係一定要食曬啦。咁甚至乎即係譬如好似西式嗰啲嘅湯嘅一碗，係咪一定要嗌即食面咧？可唔可以嗌啲通粉啊，或者係湯米粉咁去減低脂肪量啊？咁呢啲即係其中第一個要做嘅事啦。咁第二就係其實如果知道咗早餐食多咗，譬如肉類我係真係偏多咗嘅，或者我啲油分啊、鹽分嗰啲偏多咗嘅話，即係相對地試下喺個晏晝或者夜晚黑度去調配翻咯，即係平衡翻。哦，咁我晏晝可能食少啲肉啦，因為朝頭早嗰份早餐都好大噶啦，咁亦都啲肉好豐富，咁我晏晝其實會冇咁肚餓，咁我可能相對調下就係啲肉食少啲，啲嘢可能清啲淡啲啦。咁其實如果係咁做嘅話，都冇咁傷身噶。但係好多時就係即係大家都會啊，食咗就食咗啦，咁就下餐就照样正常食翻，咁就冇一个去调节嘅话，就会累积咯，好多嘢都变成。 所以大家都系啦，要注重自己嘅营养摄取，同埋咧要知道咧，所有食落肚嘅嘢咧，都有机会会引申成为一啲身体之后嘅状况同埋问题啊。咁样就会知道咧，要小心啲食嘢噶啦。 冇错啊。 好啦，今次早唔该晒 Mimi。 啊，唔该晒 Bobby。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梁咏忠，每朝六点你想做什么呢？

会唔会落雨呢？ 会。阵间会唔会塞车噶？ 会。 你点知噶？ 因为我听咗神光交通天文台。 哎呀，朝头早啊，冻冻地14度嘅时候啊，咁啊，扭开心机听住二台神光第一线，仲要听埋有交通组嘅 Didi 嘅神光交通天文台。咁啊，朝头早啊，又有人提自己着多件衫，又有人提下自己咧出边边一度塞车，你话几好咧？ 冇错啊，早晨，小朋友 早晨啊 ，Didi， 梗系啦， 冇错啊，提一提你啊，今朝早港岛区咧有啲挤塞噶，点解啊？ 嗯， 因为坏车啊。 哦，我以为因为冻咗添。 啊，系啊，一阵先讲天气，我哋我都想赖少少天气，我讲咗咗个重要嘅交通先啊。 好， 坚拿道天桥去翻香港仔方向，喺湾仔消防局对出咧，由于有坏巴士啦，咁影响到比较挤塞噶，车龙排到去湾仔交汇处。 嗯， 我再讲多次。坚拿道天桥去香港仔方向，近住湾仔消防局，由于有坏巴士啦，咁而家龙尾咧排翻去湾仔交汇处啊，咁揸车朋友留意啦。咁隧道方面，恒常嘅车龙啦，公主道过海去到康庄道桥面，将军道隧道出观塘排到电话机楼，咁而路面方面咧，就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去果栏。咁另外咧，有个渠务工程提一提你啦，喺马料水嘅创新路去翻科学园路方向，近住科学园的第一期咁啊，慢线封咗噶，咁经过咧就要小心。咁交通消息咧就系咁多啦。 嗯，咁啊都系啲行程车龙啦，咁啊同埋有部分地区可能因为汽车故障，咁所以就要暂时会回避啦。 冇错，小宝想问你咧，有冇带？唔系有冇带？有冇实搭小巴就带安全带？ 我都有带噶，我都有带安全带噶。 即系你有搭小巴，因为你系揸车人士，好似比较少搭公共。 其实我都好中意搭公共交通工具嘅，即系如果系就咁出去地方，我最主要都系翻工先揸车啫。系啦，平时我自己都中意坐呢个交通工具嘅，因为又方便啦。咁我成日都系攞住嗰句噶啦，我揸车咧就要好专心揸车嘅。咁我又做唔到其他嘢啦，即係有陣時想放空下個人啦。 哦，冇錯冇錯。 係啊，你搭車發呆啊，係啊，即係你自己中意玩電話又得啊，睇下風景啊，做乜都得喎。 啊，你真係非常之盡責。 仲要平喎，係咪？ 咁啊係，即係各有各好啦。揸車有揸車嘅樂趣，樂趣搭車有搭車嘅樂趣啦。咁因為咧，其實公共小巴咧話一定要帶安全帶嘅措施咧，其實推行咗17年嘅，知唔知？ 嚇咁耐㗎啦！ 係啊， 我真係唔知喎。 推行咗17年㗎啦，咁但係咧，即係乘客咧呢一個意識咧都仍然好低啊。 嗯， 你知唔知点解？呢只其实都我都明嘅，我自己都咁样谂，因为啲乘客，因为乘客觉得好麻烦啊！哇，搭嗰十零分钟或者搭几分钟啊，好似我屋企咁啊，都系搭七八分钟，又上又落，又扣又开，觉得好麻烦咯。 嗯，我自己个感觉咧，我纯粹我自己观感吓，我觉得咧。如果搭小巴嗰啲嘅安全带，好多都系喺大髀嗰个位置掕过去嘛。 系 个感觉咧，就似系即系坐飞机嗰只安全带，即系都系净系绑住个大髀。咁、我觉得如果安全带咧，系全部都系嗰一只好似驾驶人士司机嗰只咧， 哦，喺右个膊头， 系啦，有膊头嗰度落嗰只咧，咁、我就觉得嗰个安全带嗰、那个意识咧就可以。强翻啲， 你又讲得啱喎，感觉好似保护多啲系咪？ 系啊系啊， 好似唔系净系保护一， 同埋个感觉唔会咁求其啊。即系虽然嗰、那个即系都已经即系运输署都批咗啦，系咪先？咁佢都一定有自己嘅作用嘅。但系我自己作为一个乘客嘅时候咧，我就会觉得哇，咁驾驶人士都已经由上边膊头个位绑到落下低，同埋两条噶嘛，即系望落好似一个三角形咁样噶嘛。个感觉就好似强化咗个安全带，咁个意识就容易强。咁啊，小巴嗰啲咧就净系掕住个大髀位咧，就好容易。成日都唔記得，哦係啦，我自己有陣時我唔敢話我自己一定全部都有攬啦，但係有陣時咧點樣提醒我自己攬安全帶咧？就一坐低嘅時候咧，佢安全帶嗰、那個咪紅色個彈弓嗰邊咧。我好容易就會坐到啊，咁啊揞 住， 係啦，揞住咧個身體嘅時候唔舒服就拎出嚟，咁就攞個安全帶扣住佢啊，咁啊唔會揞住自己啊。 係，但係其實我覺得你都講得啱嘅，但係可能咧，因為成本高啊，如果咁樣做，所以成本高嘅話咧，即係都係安全嘅用一個方法。 生命無價嘅。 咁因為始終都係生意啊嘛，生意還生意啊，飛機又唔同長途啲啦。 係。 咁但係咧，其實而家咧，運輸署已經推行咗㗎啦，綠色專線小巴咧有幾條線啊，港島啦、九龍啦、新界都有咧。你有冇搭過啊？我喺九龍塘搭上嚟，好得意嘅，有兩個公仔，一個綠色，一個紅色。 我自己喺大埔嗰邊搭小巴，我都有見過類似嘅裝置。係 啊。 即係佢我見嗰個啦，就唔知同你嗰個咪一樣。我見嗰個係一個好似打洞嘅電視機咁樣嘅，然後咧佢就有啲嗰啲有個座位表喺度啦， 係啦。 跟住咧 座位表 邊個有攬安全帶， 边个冇缆安全带咧？照妖镜咁样嘅， 系啊，好得意， 系啦，即刻睇晒嘅，即系你缆安全带咧，佢唔会着灯啊，定系绿色公仔定系点样？ 你缆咗咧就你缆咗咧就系绿色，你唔缆就红色。 哦，系啦，咁你喂大佬啊，成架车都有睇住噶嘛。 啊、但系我哋咧九龙塘嗰个司机叔叔好尽责噶、啊，一开车之前拧过嚟，诶、哎，嗰个座位红色啊，快啲缆翻啦，依、 哎、 一个缆翻咁样会逐个话 死啊。 系啊，同埋我自己都会八卦望下，哇，边一个啊红色嘅，点解你唔缆、啊？ 跟住再望一望嗰、那个， 系啊， 原来同事嚟嘅。 咁、啊、又我哋唔会噶，港台啲同事好尽责嘅，唔会，系啊，因为成日听我哋晨光啊嘛，可以知道咩嘅叫做罚，因为个罚则都唔平噶，其实罚则都要罚5000蚊噶。 哇！ 系啊，罚款啊！如果唔揽最高啊，我当然讲最高。 咁梗系要揽啦。 系啊，咁其实 我呢啲悭家精。 系啊，你系悭家精嚟噶。 我悭家精嚟噶。 咁啊，几乖。 无啦，罚咗5000蚊。 咁都就算割 咗骨肉噶啦，对我嚟讲。 所以而家咧，而家运输署就想嘅推行呢样嘢，我觉得都几好啊。其实你自己咁大个人啦，见到有个公仔话红色， 系 咯，小巴司机走落嚟闹你， 几丑啊！你谂下， 都会好丑啊。其实人有自觉。 仲要通常呢啲电影桥段啊，侧边个细路仔啊，咦，妈妈。点解嗰个咧红色公仔嘅？哦，后边个叔叔系咪冇缆安全带咧？哇！你谂下， 系 唔雨爆啊？ 系啊，我以前咧都会平时啊，有时都好似你咁讲，我有时冇硬住 pat pat， 真系会唔记得嘅。 系 咁，但系自从有呢个公仔之后咧，我就即刻哇望到自己红色、绿色，即刻都警觉性 啦。人要面树要皮啊， 冇错啦。所以啊，呢一个构思都唔错， 我 觉得。我 都觉得。 而家推行紧噶啦，港九新界都有部分嘅小巴咧系实施紧嘅。 啱啊，同埋为己为人啊，咁啊都系呢啲措施去保障我哋生命最紧要。 冇错， 系啦，好，唔该晒，好嘅提醒，唔该晒 Didi。咁啊，天气方面我咧一齐问下 O 啦吓。 好啊， 早晨阿 O， 早晨阿 O。 喂，早晨小白，早晨 Barbie， 早晨咁多位晨光嘅听众，早晨早晨啦。 早晨，你有冇缆好安全带啊？ 喂，今日唔好缆安全带，好鬼冻啊！讲两句又翻嚟直播室啦吓，吹咗成十分钟啊，吹到个人都冰冰冷冷咁。不过今日天色系好噶，咁啊蓝天白云咧。都是有的，有些彩霞啦，咁望去香港岛那边呢，能见度都相当之高啊，即係國金都睇得到啦，咁代表高代表能见度啊相当清晰咁样。咁天气今日起码比昨日体感上啊，我自己觉得起码下降咗2至3度啦，咁所以大家呢要着够衫啊，因为今日呢出门口嘅时候自己呢都比较匆忙少少呢，就嚟笠件衫，咁点一啲笠唔够喎，咁留返去室内嘅地方啊，唔好冻亲啊冷亲啊，咁加重呢个医疗嘅负担，咁唔好啦。咁详细天气交返俾小白同 Barbie 讲啦。 係啦，咁快啲返入嚟啦，唔好加重医疗嘅负担。出面嘅天气方面啊，大致多云，早上清凉，日间渐转天晴干燥，最高气温大概20度，吹和缓至清劲北风，咁啊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两三日，早上咧系持续清凉嘅。而家早上咧都系14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0%，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二，咁样就表出边咧空气好啊。 晨光大学 今日嘉宾周华山博士。 星期二早上的晨光大学 Kiki 崔杰彤继续邀请到自在社的创办人周华山博士同我们倾偈的。早晨啊，周博士。 早晨，大家好。 之前在你的面书其实我都有留意到你有分享一些课程的照片，其中一个我很想问一下的就是讲到一些夫妻关系。很多时候譬如邀请一些夫妻来到去分享，就是你知道 一对夫妻在一起，就是轻轻都可以是10年8年或者几十年，中间有很多的鬱結啦，或者有很多的矛盾啦，其实你说化解了什么又未必是化解了的，就是一路都积存在那里。但是到真正去到沟通去到释放的时候，那个力量可以很大，或者是很震撼，甚至是很感人的。所以我也都看到你分享的一些相片，哇，大家呢即讲到喊晒咁样。即在这个课题上面，周博士你有没有什么特别东西可以分享呢？ 哦，非常多啊，系亲密关系最好嘅修行，越亲密个关系系越高难度嘅修行，因为亲密顾名思义就系、是、大家系放低个形象，放低个角色，系面对真实嘅自己，即系被逼要做真实嘅自己。无论我外在喺个社会几成功、几有钱、几阔达、几自在，我翻到屋企对住我老婆、对住我老公，系咪或者同居嘅伴侣，即系日久生活得耐。 撩鼻屎啊嗰啲，即係幾高幾大就已經即係核突啊、粗口啊，咩嘢都出曬㗎啦，係嘛？大家都明啦，即係咁高咁大就出曬嚟㗎啦。平時嗰啲 elegant 嗰啲靚樣就冇曬㗎啦嚇。咁所以修行，即係我覺得親密係好好，因為親密就讓我哋面對最脆弱嘅自己，就係最真實嘅自己。呢個最脆弱唔係衰，唔係負面，係我哋與生俱來每個人都有嘅，冇人係完美無瑕。生命的功课，我们做人最大的功课就是学习无条件的爱，无条件的接纳自己。同时我们这么痛苦，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渴望另一个人，我们渴望我们的伴侣给到这份无条件的爱给我，我渴望父母给到这份无条件的爱给我。咁當然俾唔到啦，因為父母都傷痕累累，父母都唔識愛自己，父母嘅成長都遍體鱗傷，佢連自己嘅傷口都唔自覺，佢都將佢自己未圓滿嘅期望投射喺仔女身上，渴望我哋能夠滿足佢，所以我哋呢又好痛苦啦，又好凄涼啦，即係喺父母身上得唔到愛，於是就將呢種匱乏感、呢份無奈、呢份委屈就投射喺伴侶身上。一见到个靓仔靓女咧，就尽情美化佢，觉得佢就系、是、哇呢、这个 Mr. Right 啊 ，Mr. 即系最美丽嘅伴侣等等咁样。咁、但系其实即系最美丽嘅爱唔系两个完美嘅人走埋一齐，因为冇人系完美嘅吓、最美丽嘅爱系两个三尖八角嘅人走埋一齐，而我哋开始学习面对翻自己嘅三尖八角，我哋开始学习去接纳对方。爱真正的爱不是因为你够好你够靓你够叻，冇人够叻够靓，更靓的人都会有不靓的一日，更叻的人都有挫败的一日。真正的爱就是尽管你有核突的部分，尽管你有不完美的部分，其实我同你一样，我哋一起去面对。我哋因为基于份尊重呢份珍惜，我哋一起手牵手去面对呢个困难，大家都做真实嘅自己，而呢个爱嘅能量就会产生，呢、这个力量就会产生，就揾到一个比自己更大嘅力量，互相扶持互相支持，然后大家都能够去启动返对方嘅慈悲啦、善良啦、勇气啦、自信啦、包容啦。相反一个好丑陋嘅关系呢，就在一起之后大家变得更加蛊惑啦，更加自私啦，更加虚伪啦，更加讲大话啦，更加欺骗对方啦。咁、所以爱可以是最好的，即是亲密关系可以是最好的修行，亦都可以是令到大家伤痕累累，亦都可以令到大家变得更加丑陋。咁所以好重要，当我哋谈恋爱或者进入任何重要嘅亲密关系，包括可能一起做生意都系嘅，都已经好多冲突。只不过喺爱里边，即系喺特别喺性关系啊，当有性关系之后，大家忽然间个好亲密个感觉，咁就好多期望，将我医生所有期望投注喺你身上，渴望你满足晒我嘅需要。其实好荒谬嘅一件事，点解我会期望有一个男人或者女人可以满足晒我所有嘅需要咧？我有冇能力去满足？我有冇期望我自己满足晒对方所有嘅需要咧？ 系啦，韩剧太多啦，真系上晒脑啊！ 冇错啦，咁所以我哋好中意去睇自己，去内观，即系观照翻自己，多啲去留意去觉察。我同对方相似，我同对方倾电话嘅时候，会唔会我投射咗好多？是属于我的期望在对方身上的东西，就说你应该怎样啊，我为你好的啊，我爱你先就是怎样啊。即是为什么我们的爱会变得这么操控这么苛索呢？那个不是真正的爱咯，所以这个是我们需要学习的。 是。如果我接受不到他的一些缺点，或者接纳不到他的最真实的一面，就是不是代表我不爱他呢？ 当我发觉我接受不到对方的部分呢，通常第一个原因呢，就是我接受不到我自己对应的部分。譬如我接受不到对方很霸道，因为我觉得我太暗春，我不懂得跟一个霸道的人相处，有你讲没人讲，你很恶，行不行？或者我接受不到你太蛊惑，你真的太蛊惑，你讲都得的。其实就是接受不到自己，我四平八稳，我连讲大话都不懂，我不懂骗人，我不懂即是往上爬啦，是吧、我不懂转弯抹角啦，即是其实往往都是一种投射来的。所以值得留意，我接受不到对方，当我发觉我完全接受不到对方的时候，第一看一看自己，基于什么我们要区分啦，我不认同对方，不表示我不接纳对方，我可以不认同你很多行为，我不认同你的某些做事方式，但不表示我要嬲你，不表示我要抗拒，不表示我要憎你，不表示我要闹你，我可以很不认同对方，依然很爱这个人， 是完全可以的，即是譬如你我对着个 BB， 阿妈对着个 BB 赖屎赖尿，阿妈一定不接受的，一定不喜欢的，一定不开心的，发烂渣掟嘢，阿妈不会很开心的，但阿妈不会掟个 BB 落街的嘛，不会攞把刀，即是不会斩佢，不会闹佢的嘛，因为看到这个是 BB 来的嘛，这个是特性的嘛，即是我不认同你的行为，同时不会阻止我去爱你嘛。咁所以真正嘅爱就是接纳生命嘅不完美，所以我哋好值得去检视每一个对对方嘅唔接纳。而当我能够真系睇自己唔接纳嘅时候，逐渐咧，我只系需要俾自己深呼吸，乜都唔需要做，俾自己放松坐直，眯埋眼，深呼吸，感受下眼前嘅，可能系爸爸妈妈，可能系我伴侣，我唔接纳你嘅某啲行为，然后感受下我里边。触动我啲乜嘢？可能往往系触动紧我啲痛点，而个痛点通常系我好需要，系一种需要嚟嘅。譬如我好需要你爱我，所以我接受唔到你冷漠。我需要你同我沟通，我接受唔到你唔睬我。我需要你好温柔，所以我接受唔到你好恶。即系我需要你对钱更加悭家，所以我接受唔到你大洗。所以我鼓励大家遇到无论重要嘅人，譬如伴侣啦，我接受唔到对方，好简单，试下唔好再用攻击性、批判性嘅语言，试下学习非暴力沟通，心平气和同对方讲：阿边个啊，我见到你咁咧，我觉得好辛苦，因为我好需要你乜乜乜，我好需要你乜乜乜。即系当我哋咁讲，对方咧就会收到唔再系批判而系爱。咁反而当我哋咁沟通咧，系最有可能令到对方有真正嘅改变，亦都引发咗大家爱嘅能量。否则当话点解你咁，你做乜咁咧？通常只会继续嗌交，总之有一日迟咗一个提出分手，而且唔止分手啊，仲系伤痕累累，好痛苦，一生嘅伤痕，一生嘅疮疤。 系，哇！周博士提到呢、這个非暴力沟通咧，系一个好值得去探索嘅议题。不如我哋下个礼拜就讲下呢个非暴力沟通到底即系有啲咩守则？点解我哋咁容易即系想同人沟通嘅时候就发脾气，或者讲咗一啲好过分嘅说话，即系用咗一啲语言暴力，到底系应该点样做呢？咁样我哋下个礼拜再倾。唔该晒，周博士。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梁荣忠。可以在哪里听到我？逢星期一至五，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都听到我的声音。我负责什么环节？九点半钟梁荣忠，当年今日晨光出商量，还有很多、哦、最想做什么？我是晨光第一线的梁荣忠， 或者叫他忠哥都得。 最想做乜嘢？今朝啊，梗系着多件衫啦。 系啊，必须要做啊！呢件事。 梗系啦，十四度咋？ 系啦，原来得翻十四度。系啊，我知系出边都有啲冻啊。咁所以咧，如果啲打工嘅朋友仔啊，今朝早咧，即系去等车嘅时候咧，都着多件衫啊，褛翻条颈巾。因为芭比都， 我啲装备好齐全啊，有褛有颈巾，仲有呢个打底嘅保暖衣服。 呢个时候戴住个口罩就舒服啦， 系啊， 暖暖地， 暖啲啊，嗬。系啊，都系重要嘅。咁啊，适应咗。咁晚市堂食未啊？两位拍档 适应咗啦，我已经 我未啊， 我几乖喎，你又 因为我自己本身嘅呢个防疫措施就系咧，一有啲乜嘢疫情嘅风吹草动咧，我哋就会全家留晒喺屋企嘅，系啦，所以其实对我系冇乜影响嘅，我觉得系啦。 但小白就要买餸翻屋企住咯，可能自己就 系啊，同埋你知我住喺院啦，有阵时咧就谂住贪方便咧，咁都会屋企附近食嘅，咁而家又冇咗晚市啦，咁啊又要再谂定啊，今晚。点好呢咁样又谂唔谂埋听晚好呢咁样咁就要谂多几步囉。 係呀、可能即係你係做厨师你去发版。在屋企整我妈卡车就是厨师发版啊 就是煮面咯、 啊。我都煮多咗面啊。其实简单啲嗰啲中式面呢跟可能撒啲肉啊跟住呢落啲唔同嘅酱料辣椒酱又好啦我屋企好多辣椒酱成屋都系而家。啊总之落啲辣椒酱啊咁啊。 你食唔食嗰啲咩蝦子面啊菠菜面啊嗰啲。嗰啲我都鍾意食㗎喎。 什么都食简单啲啦。 你哋可以买多好多款式喺屋企备住先咯。 咩 嘢都唔同。 咩瑶柱面啊蛋面。菠菜面啊，咁你加蚝油都错，中意食辣嘅。 系啊，有时可以捞面，有时可以即系绿啊，有时可以炒，抌 一斤嗰啲咩潮州辣椒落去啊，哇，辣到飞天我真系正。 跟住揾一扎葱花啊，咁你唔食芫茜，我食芫茜。 咦，你哋已经有好多主意啦。 主意系最简单嘅食材啦。 其实呢啲咁样咩菠菜面呢啲咁嘅嘢咧，你都系 叫咩煎只荷包蛋，你都覺得喂，真係都幾 match 喎。 係啊，嗱，報章又寫咧，咁晚市堂食啦，市民就不乏居家打機消遣，應該好似我同小白咁樣咧，霎個面嚟食咧，冇嘢做咧， 係咯， 要麼啊煲劇，要麼啊喺度打遊戲機咁樣啦，所以咧去翻深水埗啊，黃金個各大嗰啲遊戲店咧，生意激增喎、啊。 係。 是啊，他们真是疫情受惠的公司来的。咁、 哦、 啊问返啲店主啦，都话啊呢两日呢买呢个新游戏机嘅朋友仔呢家用嗰啲啊多咗好多喎、啊、咁样。可能大家 feel 到呢 ,14 日都冇乜街去夜晚黑啦。反而呢买部家用游戏机呢同屋企人呢锻炼下身心啊或者打下机都系一件好事嚟嘅。 今日系1月11日星期二。农历十二月初九，适宜祭祀、沐浴、祈福、定盟、纳彩、裁衣、拆卸、起乩、上梁、安床、除服、成服、入殓、出行、合葬。 今日突然咁好嘅， 每日都会有变化噶嘛。日记开仓嫁娶迁徙入宅， 如果要做点算呢？ 轻松心情就得啦。今日都系文物珍品日， 我会多啲留意世界各地嘅文物，令自己多啲了解人类嘅历史。 一日之计在于晨，光第一线。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7:30，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被列为受限区域的荔枝角美孚新村第五期兰秀道五至七号完成强制检测行动，大约340名居民接受检测，冇发现阳性检测个案。政府派员到访大约150户，当中大约15户在过程中冇人应门，包括可能已经接受检疫或隔离的住户。政府發出強制檢測公告，要求在指定期間曾經身處40個指明地方的人士接受新冠病毒檢測。因應一宗和輸入個案有流行病學關聯的個案，一宗可能和輸入個案有關的個案，以及7宗初步陽性檢測個案，有39個指明地方需要強檢，包括黃大仙祠、深水埗北河街街市、大埔龍尾泳灘、大埔超級城 B 區、沙田第日酒店、跑馬地馬場快活看台三樓、跑馬地百萬商房、灣仔嘉樂室、聖方濟各書院、香港仔運動場、屯門愛琴海灣、屯門愛琴海岸八座、屯門愛定商場以及灣仔博覽道東地盤等等。另外，大埔浸信會幼稚園爆發上呼吸道感染及流感樣疾病個案，學校被納入強制檢測公告。韓聯社報導，北韓向東部海域發射不明飛行物，今次是北韓在上星期三進行發射活動之後一星期內第二次試射。南韓軍方公布消息，未有進一步交代詳情。路透社引述日本方面表示，北韓今次發射的可能是一枚彈道導彈。北韓聲稱上星期三發射高超音速導彈，南韓方面其後只根據軍方的研判，北韓當日所發射的導彈未達到高超音速飛行器的水平。歐洲多國在 Omicron 變種新冠病毒肆虐之下，疫情仍然嚴峻。法國單日新增近94,000宗個案，入院人數增加767人，是去年4月以來最大增幅，現時住院人數達到22,749人。总理加斯泰话，由于感染个案大幅增加，很多学校上星期出现混乱甚至瘫痪，有超过10,000个班级停课。在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朝早清凉，日间渐转天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0度，吹和缓至清劲北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两三日，朝早持续清凉。依家气温是14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早晨啊， 七点三十八分，室外气温而家十四度，相对湿度79%。今朝早啊，特别凉凉啊，系啊，好大风啊，同埋今朝，所以都提提大家着多件外套啊，今朝早要特别冻咗，你感觉？ 诶，少少咧，仲话我翻嚟嘅时候喺停车场撞到啲同事咧，咁佢系揸电单车嘅，佢话 哦出咗门口先发觉咁冻，仲要冇戴手套，咁、所以大家都要记住啊，而家几多度啊？14度 啫，14度咋，系啊， 我未试过揸电单车，系咪真系会冻到僵僵地嘅？ 会噶会噶， 啲长程嘅路段 唔使长程嘅，因为你迎风啊嘛，咁啲风一打埋嚟咧，其实系真系会感觉冻啲， 即系好似踩单车咁，嗰两只手露 出嚟。系啊，所以咧 揸好远嘅， 你会见好多 冇咁快啫， 所以揸好多。好多揸电单车嘅朋友们咧，就算系夏天，佢哋都会惯上着件风褛啦，甚至乎冬天嘅时候要着皮褛啊。 系，你哋有冇揸过电单车？你冇啦。 有，我有牌噶。 系咩？ 系啊。 咁型嘅咩？ 做咩咁惊讶啫？ 咁你而家唔揸嘅？ 点解啊？对于我嚟讲咧，即系好多朋友会觉得方便啊嘛。咁但系如果我哋做呢行揸电单车，有好多反而有啲不便嘅， 笠亂個頭， 個頭啦，又或者攞唔到嘢啊，即係譬如你揸架車，你可以將啲衫啊或者啲雜物劈喺個車度啊嘛，好似 O 咁樣咧，四座變單座都得啊嘛。 佢係衣櫃，行走的衣櫃。 但係依家嗰啲送外賣啲師傅，佢後邊個尾箱都好大嘅， 都好大。 如果唔係，點樣送到？户户都送 得，人餐 户户都送得到。 我都谂过揸嗰啲嘅，但如果揸嗰啲嘅话，我惊我会即刻横掂都系啦，转行啊，不如送外卖算啦。话点送外卖嘅人工应该高过我而家噶。 但系你首先可能系咩？ 一定系好高嘅，因为本身因为呢啲送外卖嘅人工真系太高嘅， 系高过我而家喺度开咪。 所以你见到佢， 你 咁 嘅演艺耽误咗你嘅送外卖事业啊！ 但唔紧要，你有一颗热诚嘅心，去广播有热诚系咪先？所以又翻嚟开咪啦， 挨唔住。成消盡啊！ 咁你係咪曾經擁有過一架電單車？ 有。 咁而家就冇。 買咗好耐啦，其實我揸咗好短時間，我大約揸咗一年到啦。咁我跟住仲要嗰一年裏邊咧，唔係揸咗好多次。 咁啊發現唔適合自己，因為我通常咧認識嗰啲有電單車牌嘅朋友仔咧，其實佢哋都係好熱愛嘅，即係好少話我淨係要嚟代步啊咁樣樣嘅，多數都係即係好中意啦，覺得好有型啦，甚至係即係可能儲某一啲嘢，又或者係即係要入會嘅咁樣，係啦，好少好似鐘哥咁樣，咁我唔啱就唔咗咯，賣咗咯， 實質需要唔啱使啊嘛。嗰時好咩㗎？好休閒嘅生活㗎，即係我嗰時住屯門附近啦，喺揸住喺青山公路咧，朝早啊，咁啊揸住個車，好悠遊行青山公路，落到深井食早餐㗎，跟住放低個頭盔喺嗰啲户外嗰啲茶餐廳咧，跟住凍喺度，感覺上。好似好幽皮士 咁，四大天王年代，特別係劉德華拍嗰套啦，郭富城又有好多 MV 都係踩電單車噶啦，咁樣 嗰件黑皮褸嘛， 係啊，正所謂騎著電車 的黑皮褸， 諗起都覺得型，係咪先？ 你有冇一件黑皮褸啊？ 冇。 咦？但係你話你揸咗一年咁，咪真係唔可唔係咪唔可以載人啊？是不是 我可以再人， 我可以再人。 嗰陣時有一個年代是未有 P 牌的制度的，其實真的。 因為我自己冇揸過，但我坐過車尾。 係啊，我都坐過。 一個年代是你記得香港就算私家車咧，佢都未黏個 P 牌出嚟。我記得我細個嘅時候冇個 P 字，突然間有一天開始有個 P 字喺個車尾咧，跟住就同爹哋媽咪講：呢度有 P 字，嗰啲學神嚟㗎咁樣。其實好明顯唔係，人哋已經有牌，不過初學者啫， 啱啱考到牌。 學神係因為有個學。字喺架車先啦， 咁啊，今朝早咧，我其實就本身帶咗單新聞翻嚟講下嘅，我就覺得咧同呢個常識有關啊。咁好多時咧，我哋真係喺錯誤之中學習，尤其是係生活上嘅小智慧，我哋都好多範疇未必涉獵到啦。到你真係做錯咗，或者發生咗一啲小意外嘅時候，先至咦，原來。 发现唔可以咁样做㗎喎。咁其中有一样嘢呢都几常喺新聞上面见到嘅，係一啲电器嚟嘅，就係微波炉啦。虽然呢微波炉就好普及啦而家，咁大家亦都好简单知道，好多嘢摆落去好快即係揿个掣叮叮咁就熟咗啦咁样。咁但係好多时候你都会见到，原来某一啲嘢呢係不能够摆入微波炉嘅。咁譬如你鸡蛋咁，你唔可以成隻咁摆入去啦，如果唔係佢爆啦会係啦。咁跟住就其实好多嘢都唔可以就咁摆落微波炉，或者你要加翻啲水啊咁样啦。今次咧，我见到有人咧就系将呢个银纸摆咗入微波炉。 点解咧？ 边一只先？纸质嗰只定还是胶质嗰只？ 系纸质嗰只嚟嘅，系啦。咁你嗰个摆咗系啦。首先你谂下，点解佢将银纸摆落去咧？ 消毒啦，梗系谂住。 系啦，嗱呢个人咧。 香港噶。 佢喺以色列嘅，咁啊，因為佢係一個婆婆嚟嘅，係啦，74歲， 嫌 錢污糟啊， 係污糟啊， 唔係咁，但係佢嗰個出發點我又明白喎，因為而家即係疫情肆虐啊嘛，咁佢覺得嗱，因為之前 以色列全民接種嘅。 咁都驚咯， 都會驚 啊 嘛， 係啊。 O K， 唔緊要，我問下啫， 接種咗都 我又未去過以色列， 係 我未去過以色列，我問下啫。 同埋因為咧，佢接觸嘅錢咧比較大量啊，佢係一位房屋委員會嘅職員嚟㗎，咁佢咧真係即係現金咁樣去收租嘅，咁啊好多錢銀嘅來往咁樣啦。咁咧佢喺租户嗰度收咗啲租金翻嚟咧，就好驚嗰啲銀紙有菌，咁佢就諗要用啲咩去高温消毒，亦都可以一。刺过咁样消毒咧，咁 即系如果而家有微波炉嘅年代，佢就攞去摆落微波炉。如果以前冇会点啊？攞水烚噶啦， 系啊，或者摆落去油炸， 油炸 银纸啊。 唔系，但系之前年零前啦，即系最严重嘅时候啦，即系疫情可以话系啱啱嚟嘅时候啦，我都见好多朋友，譬如佢去街市咧，即系如果有得。用電子付款就梗係嘟啦，咁但係冇嘅時候咧，即係譬如我見我媽咧，佢翻嚟咧，佢都會即係消一消毒，即係攞啲噴噴咧噴下嗰啲銀啊嗰啲咧，都會整整佢噶嘛，係啦，咁所以明白佢嘅出發點。咁但係呢位以色列嘅婆婆咧，佢就真係用錯咗方法啦。咁一擺入去之後咧，咁大家可能都會諗到結果係點啦？銀紙擺入去微波爐嗰度高温咁樣叮叮完之後咧，就係啦，全部咧就燙曬。咁但係咧有趣。嘅就系咧，全部都系窿咗一半咧，佢就即系可能系发现到啦，咁佢就攞翻出嚟啦。而最开心嘅事情系咩咧？ 最开心竟然系 银行赔翻俾佢， 系呢一个咧真系人间有爱啦。因为好多时候咧，我哋犯错嘅时候。最慘係得唔到人哋嘅體諒同埋同情啊嘛，即係我自己都唔想，我的出發點亦都唔係壞噶嘛。 最俾人話或者鬧啦， 係啦，又話你蠢啊，跟住又要嗱，可能你造成呢個損失，你要自己揞荷包賠翻。 係，到時啲孫仔同翻個阿婆講。阿婆，你唔可以攞啲银纸啊，个钉啊，唔得噶，烧着晒，你睇你。 系即系好唔开心噶嘛？咁但系今次咧，银行咧好体谅佢，佢咧就收翻晒佢窿咗嗰啲银纸，就兑换翻一啲新嘅俾佢，去到即系解决咗呢件事咯。咁所以即系婆婆都经一事长一智啦，系啊。咁大家都可以留意多啲呢啲生活上嘅小智慧，睇多啲呢啲新闻。 因为我就唔系太敢肯定其他地方或者国。家佢哋嗰个法例点样咧？咁如果有啲即系嗰张银纸啊，如果就算你剪烂咗，你只要砌得翻埋，即系你冇话冇咗忽，你砌得翻埋嘅话，你可以攞去银行即系要求可以换翻一张嘅。 系， 即系呢个要睇翻唔同嘅地方嘅法例点样。 但我自己好唔开心嘅，有阵时譬如 都系窿咗一半啫。 俾钱嘅时候咧，你有冇试过俾钱嘅时候咧？即係大力得就係整爛咗張鈔票， 搣爛啊！ 係整爛咗一忽咧，我好唔開心，好心痛啊！你有冇試過呢個情況？ 但係另外嗰忽喺咪度先？ 喺度， 咪黐翻佢咯。 係啊，你知道啲錢亂咁劈㗎啦，有陣時夾埋啊，或者即係有陣時啲褲鏈咧係嗰啲拉鏈式啊，一戒咗個角落頭咧，我有種。罪疚感噶， 你应该系整到张大面额嘅，所以 唔系 喎， 唔关事啊，十蚊20蚊我都唔开心噶， 反而唔系 咁胶， 反而唔系个罪疚感啊，而系你会唔会即刻谂我点样可以洗咗佢 咧？但系咁讲，其实而家咧好多即系收钱啊找俗嘅人咧，佢哋都好小心噶。我发现，譬如如果你将银纸系烂咗或者花咗，即系以前咧有啲人真系好曳咁样，咪写啲电话号码啊定乜鬼嘢喺嗰张银纸度嘅，其实佢哋会唔？ 唔收咯。即系而家我发现好多，同埋咧，我又有试过喺街市买嘢啦，我 系 用银咧。系，佢竟然话呢个佢我唔知点解佢喺呢 生锈就唔收嘛。 电光火石之间啦，佢直头话呢个年份我唔收嘅咁。 呢个年份 添啊，咁佢叻喎。嗱，生锈唔收咧，我都知道嘅，因为咧嗰个硬币车咧，其实生锈都唔收嘅。所以如果咧啲菜贩咧攞咗一兜嘅硬币咧，会去呢个硬币车嗰度换翻啲钱啊，或者入翻落去电子支付系统嗰度咧，嗰啲生锈嘅嘢系会掠翻出嚟嘅，你只能够捐咗佢嘅。咁我当然问下一个问题，点解捐咗佢，佢又可以捐得 收 咧？系啦，嗱，你唔好问我呢个咁难嘅。 你可以将佢复原噶嘛？即系你用啲如果我冇记错，当年我冇记错，有一啲叫做省铜膏嘅， 可以修复得到嘅。 你就咁捽啫嘛，即系你好似捽翻另对鞋咁捽捽捽捽，跟住佢就可以回复噶啦嘛。 呢个就系考量之列啦，同埋即系 Kitty 讲到个命题咧，我都想分享一下。近排咧，我去银行嗰度攞钱咧，因为临近 过年啦， 过年啦，你要唱一下啲钱嚟封下利是咁样。咁我攞多 唔早 早啲嘛，早啲唔好咩？ 唔系咁早，佢又话 系咪排队啊？ 唔系冇，千祈唔好冇。咁我唱完之后咧，跟住我就话顺便攞多几张1000蚊嚟用下啦，费事成日要揿钱啦。咁咧。我攞住1000蚊咧，我完全用唔到。其實我係有啲嬲嘅，因為其實香港咧個物價指數好高噶嘛，喐一喐咧，你食餐飯咧都300-400蚊啦。嗱，簡單啫，我即係四個人去食飯，咁每人100蚊好正常啊，係咪先？咁我扮大佬咁，我俾錢啦，攞張1000蚊出嚟。啊，佢話唔收，有啲茶餐廳 而家好多都收噶啦， 1000真係唔得啊， 好多都收啦。 我去咗兩個地方都唔收1000蚊咧，跟住搞到我依家嗱，你睇到 我 全部都換曬換。快先五嚿水嚟先教咧， 佢咪净系收嗰啲瑞士银行本票啊？ 唔系，等阵先，即系同社会反应好搞笑，俾我乜嘢事啊？ 正常反应咯， 俾我佢唔收。 怕每天更竭力疲，无尽期。若大气慢一些，自练成才争气。也望沿路有些饼干碎，鼓励我，而不必一直空肚强行前进。求黑马变传奇，现实却每天给我运。的杀机未让我坐低止血有泪挨打气，我用朝着理想打出去的力气，每一天不再改进我来迎战，何解也赢不起，难道我还未够难，每天生真是天开眼，做着我最初心那事情，谁愿听？愿望我也只可会达成，难保证，也没期望这么。 就算不惧困难，有时未免对着。 能，不要再冲击我，看我又如何的撑，就恨那老千多野蛮，我再出力亦望门轻叹，就算不惧困难，有时未免想为何没有人给我难，梦想坚持格外地难，不过我有所盼，自救力顽强的确信我未来很璀璨，大倦期盼。 早晨时间7:53，听过有叶巧林。难道我还未够难？早晨 ，Barbie。 早晨 ，Kitty。早晨，钟哥。我知道你哋咧成日都会喺屋企咧就系睇电视嘅，亦都有好多唔同嘅电影，你哋会好有兴趣啦。咁你哋有冇试过咧睇到一啲情节或者有啲镜头嘅时候咧，你见到哇喺煮碟餸，或者你知好兴咧，咪会一大班人可能围埋食一啲火鸡啦。譬如之前圣诞节好多时咧，或者系有啲好好味嘅早餐啊，各样嘢咧，你都会好谂啊，到底唔知系咩味嘅咧？特别系睇飲食节目咧，我就觉得更加多嘅，即系成日都去怀疑紧嗰碟餸系咪真系咁好食噶，定还是净系纯粹个卖相好食嘅咧？咁你哋有冇试过即系好恨 幻想啊？ 幻想啊！可唔可以都试下咧？咁 有啊，我有啊，我睇日剧嗰啲比较多咯。嗱，嗰啲深夜食堂啦，深夜食堂咧，佢直头片尾会教埋你大概即系好简略咁样会点整嘅嗰啲步骤。咁有时我都会跟下睇下系咪真系整出嚟系好食嘅，因为佢啲通常都好简单嘅，嗰啲居酒屋嗰啲咧。 你会因为嗰啲佢影出嚟嘅食物 系 你觉得好食啊，定还是见到嗰啲人嘅反应你觉得好食啊？ 啲人啲反應緊要啲， 係啊，所以咧，我嗰陣時咧曾經試過有一段時間，無興啲電視節目係請啲唔同嘅藝人上去煮餸嘅，煮得好食一批啦，煮得唔好食一批啦。我嗰陣時成日就喺度幻想啦，如果我可以做到現場觀眾咧，我想試下有幾難食嘅。 通常啲反應，通常咧，即係如果拍戲啊，即係唔好計嗰啲，即係真係嗰啲烹飪節目啊，唔好計烹飪節目，真係拍戲咧。嗰啲道具送菜咧，你真系唔好以為好食，系真系扮好食嘅啫。所以我话你觉得系啲餸好食定还是啲反应？我哋做到好似好食咯， 演员嚟噶嘛， 演员嚟噶嘛， 就系要 act 嗰个反应出嚟啦。 所以同埋咧，我睇好多嘅饮食节目咧，即系外地又好或者香港都好啊，即系我真系睇完嗰啲送菜或者睇完佢烹调。都好难刺激到自己想食嘅冲动嘅，咁但系唯独是咧，我早旧年睇咗一个咧，系日本嘅，好似叫女子汉堡俱乐部，咁呢一个即系当然咧，听个名字都知啦，女子啦，食汉堡包啦，咁一班人都俱乐部啊嘛，咁我哋周围食专系讲食汉堡包嘅，呢个节目真系不得了，我每一次睇，我真系走去即刻，即系乜嘢都好啊，即系大嘅铺台又好，细嘅连锁店都好啊，都要买个汉堡包食。 但系佢咧系咪搵一啲真实嘅铺头去拍？系啦，即系而家咧，比较兴就系佢揾一啲真实嘅铺头去到拍，即系譬如孤独的美食家都好似系真有其店噶嘛，咁你就会觉得嗰件事更加系好食同埋更加真啊！ 广告嚟噶嘛，广告费嚟噶嘛， 都系嘅。我自己反而中意睇人哋啲厨艺比赛啊，即系譬如我嗰阵时咧喺外地嘅时候咧就睇啦，咁有一段时间我住过几个月啦喺澳洲咧，咁佢有一个咧真系世界各地嘅厨师嘅菜式嘅厨艺比赛，而家香港都有得睇。最近我发觉，哇，其实佢因为咧嗰啲镜头咧，阿钟哥就知啦，拍开嘢，嗰啲镜头拍得实在太精准啦，即系譬如睇到佢每一个步骤，咁而且佢真系拍得好靓嘅，即系譬如佢可能落盐嘅过程，哇，个镜头影到好靓咧，其实嗰个视觉上咧系令到人更加想试下嗰个美食嘅， 系啊， 即系好多嘢都可以令到你想试啦。 系啊，有几样嘢加埋你想食嗰一样嘢，即系除咗系嗰个颜色、嗰个送材料之外，同埋嗰啲声， 本身睇嘅时候有啲肚饿啦，睇夜晚。深夜 总是饿嗰啲时候，你哋有冇谂过，如果真系可以喺个电视机入边拎到个餸出嚟就好啦？呢个感觉先 有，但我唔系嗰个魔术师啊嘛，你有冇见过魔术师？ 司喺张纸上面攞 个 包出 嚟。我成日都好 想知道，佢攞出嚟嗰个你千祈唔好食添。 佢真系食噶， 唔系嘛？ 系啊，嗰、那个魔术啊嘛，佢攞出嚟。 佢应该搭车嚟之前已经买咗噶咯，冻晒噶咯。 唔系，如果搭车之前买 OK 嘅，我几惊系即系用完又用，用完又用， 几次噶啦已经， 咁就冇啦。咁嗱，如果真系有呢一个欲望嘅话咧，咁可能呢一个新发明咧，大家会有啲兴趣啦。我最近咧睇到呢一个报道咧，就话咧日本出咗一个咧叫做。TTTV， 嗱，我哋本身叫做 TV 啦，电视啦。咁到底个 T 前面嗰两个 T 系咩咧？就系、是、Taste the TV 啦，即系咩咧？佢话原来咧嗰、那个电视本身系内置咗十种唔同嘅味道罐头。嗱，因为人咧、原来个味蕾咧都系由唔同嘅一啲味道去组成啦。即系譬如甜酸苦辣，我哋就讲到四种啦。咁原来咧各样嘢食嘅味道咧都系由呢十种细味咧嚟到组成嘅， 组合而成 系啦，所以佢就话咧，佢能够将咧镜头入边拆解嘅一啲食物咧，就营造翻，即系用呢十种罐头嘅气味嘅味道咧嚟到营造翻，然后咧佢就话咧会将呢一个嘅味道咧就喷向嗰个荧幕嗰度，佢有个卫生膜， 佢喷出嚟嘅， 喷出嚟嘅， 我以为要去攞条脷去舐啊舐个电视， 咁佢喷出嚟，嗱，咁我系咪 下一步？冇错啦，下一步你就系要去舐个电视啦， 佢喷出嚟，咁你可以 唔系佢喷。 你就張開口啊， 係啦，你就係噴落個電視熒幕嗰度。 如果唔係就聞啫嘛，即係你要 taste 就一定係擘大口啦。 冇錯啦，即係而家個發明就係話咧，如果你真係想試。 话唔得唔得唔得，即系由细到大咧，我哋嘅灌输就话你唔好企咁近个电视啊嘛，又坏眼又辐射又剩啊嘛，咁而家你要闻又好，咩擘大口又好，你咪即系拥埋个电视嗰度。 嗱，如果你问我咧，我就绝对唔够胆咁样做嘅，因为咧对于我自己嘅标准嚟讲咧，我觉得用条脷去舐任何嘅物件咧，尤其是摆咗喺度咁耐咧，系非常之唔卫生嘅。咁、但系咧嗱，发明嘅归发明啦，人哋而家就话有个发明就话可以喷呢啲气味出嚟，俾大家去感受一下，诶、镜头入边嗰一道餸原来就系咁嘅味咯，所以即系大家唔试 啦， 大家唔敢试啊！ 我自己一个人住就话冇乜所谓，唔系嗰度一家人或者同埋啲朋友一齐，喂，大家一齐试下先。 喂，我买一部新电视，你去试下。不过我食过几次噶啦， 一人一个角，我要写定个标签。 俄方解释咗点解要求喺法律层面保证北约不扩张。亦都提供了非常具体的理据，感觉是美方非常认真看待俄方的建议，并进行有深度的分析研究。美国辉瑞药厂一名高层表示，一款针对 Omicron 变种新冠病毒的疫苗将于今年三月准备就绪，公司已经开始生产，又指这一款疫苗能够针对其他正流行的变种新冠病毒发挥效用。另一间药厂莫德纳的高层就表示，公司正为秋季可能出现的挑战研发针对 Omicron 的加强针，将很快进入临床试验阶段，又指各地政府的需求很高。财经消息，日经平均指数系报28,402点，跌7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汇价，港元7.795，日元115.26，瑞士法郎0.927，加元1.267。人民币6.377，英镑兑美元1.358，欧元兑美元1.133，澳元兑美元0.718，新西兰元兑美元0.677。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02.19美元，卖出1,802.85美元。喺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朝早清凉，渐转天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19度，吹和缓至清劲北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两三日，朝早持续清凉。现在气温是14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两宗交通意外啦。喺港岛区深水湾道近南丰道有交通意外，咁影响到而家深水湾道咯，来回方向都比较挤塞。咁特别系去翻黄泥涌峡道方向，龙尾就喺南岛中学对出。咁再重复多次。深水湾道近南丰道有交通意外，咁影响到而家来回方向都比较挤塞，咁特别系去黄泥涌峡道方向，龙尾就喺南岛中学对出。喺九龙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住天主教坟场对出快线有交通意外，龙尾喺清泥苑。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住天主教坟场快线有交通意外，龙尾清泥苑。

Kitty 钟哥请我哋嘉宾出场啦，有咧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主席 Kenny 邓胜庆啊，早晨 Kenny，Kenny 早晨， 早晨啊，讲到琴日咧，港股啊反复上扬啦，恒指收报咧23,746点啊，升咗253点啊，大市成交金额咧几叻仔，1387亿到啊，大型足抽升，咁啊问下 Kenny 啊，今日可唔可以延续个升势啊？ 終於有啲轉機轉翻好啲啦，因為之前咧其實都係抌住啦，都係即係受制翻十天廿天線呢啲位啦，同埋都係睇到個線個趨勢都仍然向下緊啦。咁啊，終於就叫做上翻啲嚟啦，收復翻十天同埋廿天線啦。咁就同埋成交又增加翻啦，因為你睇翻之前都講1000亿留下啦，咁而家都有1300几亿啦。咁氣氛上邊咧就係即係轉翻好啲嘅。咁我覺得。就不過當然啦，就大家都唔好咁高期望住啦，即係上面你睇翻50天啊、100天線嗰啲位方面咧，都有一定嘅阻力嘅，咁唔係話即係完全咧就係冇阻力，而係即係上升。咁我覺得就叫做穩定地好翻啲，咁起碼嗰、那個之前大家睇得比較差啲嘅板塊或者股份咧，都開始有啲承接力，好似內房啦，咁啊個別有啲係新經濟類股份啦，都叫喘定咗而係反彈翻啲啦。咁我諗係改善咗嘅。 如果你有一樣想問一問 Kenny， 我經常在那些銀行門口看到很多哥哥姐姐在那裡講股票的東西，那他們就說喂平啊買啦，平啊買啦，那經常說平就要買，那如果我現在看到內地基建股是不是算平，那可不可以買呢？因為看到那些上上落落現在都開始在低位上緊，這樣 估值低是不是值得買， 是不是值得買呢？ 其實我覺得就好可以咁講，亦都即係好睇翻咧，就係嗰個係市場嗰個風向同埋啲投資者嘅口味嘅。好似係譬如舊年年初或者再前年嘅話咧，大家都係追求一樣嘢咩咧？追求啲前景啊、高增長啊、美好嘅嘢。咁所以大家就情願咧就俾一啲高嘅股值去買一啲新經濟類股份啊、高增長股。嗰啲反而咧就好鬼平，嗰啲得幾倍 PE 啊，或者係book value 一倍都唔夠嗰啲金融股啊、內人股啊，或者基建股啊、公用股冇人睺嘅。咁但係當嗰個市體唔同咗嘅時間嘅話咧，即係話啲人啲風險位立即係轉變咗啦，就轉差咗嘅時間嘅話咧，都係唔好啦。我都係咧唔好睇啲即係前景嘅嘢話口噏啫，都知係咪啊嘛，到時都係你話嘅啫嘛。咁啊都係睇翻啲實在啲嘢啦。而家咧嗰個係現金流啊，或者係而家究竟係咪防守性高啊，就重要啲啦。咁就好似鐘哥咁講啦，就開始啲人就會買翻啲比較係 P/E 低啲嘅、派息穩定啲嘅、防守性高啲嘅。咁其中一個板塊就係基建類股份啦。其實我哋之前咪節目都提過，譬如好似個啲公用啊，都有提到基建啊，譬如好似個長江基建啊，或者係長和啊呢啲，就係啲投資者係開始買翻呢啲現金流好啲嘅、派息穩定啲嘅、情願防守性高啲、唔好睇咁多前景嘅嘢住啦。 阿成哥自己都增持咗先啦，你買之前佢先買咗先啦。我記得上年都密密買啊嚇，成哥呢、這個。 嗱頭先阿 Kenny 咧有提到呢個內房咧都升得幾多啦，咁另外我見到一個板塊咧，嗰啲食品飲料股咧都有得升下喎，關唔關就嚟新年事咧？譬如我見到阿蒙牛啊嗰啲旺旺啊嗰啲都升得唔錯，康師傅啊嗰啲，即係呢個板塊值唔值得睇下，又或者喺呢個板塊裏邊有冇一啲都有啲潛力 ？Kenny 你可以講下嘅咧。 其實就頭先你提到啦，啲即係有品牌嘅飲品類股份啦，譬如好似之前嗰啲華潤啤酒啊，或者係呢、這個頭先講蒙牛啊，即係再之前咪講緊嗰啲係即係高 P 嗰啲係咩啊？李寧啊，或者安達嗰啲啊，因為頭先我哋講啦，即係之前咧大家都係投資股票嗰時咧，成日大家講呢只股票夠唔夠 sexy 啊嘛，咁但係而家唔係喂sexy 未必好喎，都係平平實實好啲都 唔使咁刺激。 踏实啲，系踏实啲。哇，有啲真系几百倍 P/E 嗰啲真系难搞、啊。你见依家系咪啊 ，Kenny？ 系啊，所以咧变咗就算你睇翻啲内需消费股嘅话咧，大家都揾翻啲比较稳实啲、平实啲，即系好似之前咪大家可能会睇 fashion 嗰啲嘢睇。比較衝擊啲嘅嘢嘅，但係而家唔係啦，都係飲翻奶就 OK 就算啦。咁所以就蒙牛嗰啲咧就開始升翻上嚟啦，因為佢唔係去到人哋嗰啲即係幾十倍 PE 啊，或者過百倍 PE 嗰啲海底撈啊嘛，即係好每日都會飲奶，咁每日都係日常生活用品嚟噶嘛，咁都係講緊呢個 PE 都係講廿零倍啫嘛，咁所以變咗就算內需股咧，啲口味都有少少轉變咯。咁但係當然咧就好得意嘅內地方面咧就係嗰、那個。 過年嘅時間咧，譬如我哋過年嘅買啲名牌朱古力送俾人噶，但係內地就即係有時買啲譬如即係旺旺都升嘅，因為佢旺旺好中時咧都出嗰啲咩過年禮包啊，或者即係香港你捧盒奶上去好奇怪啊，但係內地方面咧其實都有一啲係譬如蒙牛啊或者伊利嗰啲咧都有啲禮盒裝嘅，即係過年啊過節嗰啲即係送禮嘅，咁所以變咗對譬如蒙牛都有啲幫助，同埋另外內地方面咧啱啱出咗個新嘅固體飲料方面咧，那個係監管嘅新規則啊嘛，又話要加強啲標籤啊，加強啲標準啊。咁所以變咗咧，就嗰啲係即係龍頭啊，即係比較大嗰啲會受惠啦，因為細嗰啲咧有可能會被人淘汰出市場啦。同埋第二咧就係、是今年咧，大家呢啲咁嘅食品股咧就會睇嗰個原材料嘅問題，因為即係啲原材料升得好鬼勁啊嘛。咁變咗咧，你能唔能夠將個成本轉嫁俾消費者咧，就係好關鍵啦。咁通常咧啲走高端化嘅，即係譬如蒙牛呢啲走高端化啲，但係名牌嚟噶嘛，咁就轉嫁成本個能力係會強啲嘅，所以佢哋毛利率 keep 得到嘅機會係大啲咯。 嗯，咁講傳統智慧啊，或者過往一啲股份咧，上年咧跑輸嘅咧，今年有機會跑贏。原來嗰一句都啱，聖誕中買匯豐咧，即係你真係24、25號，即係。之後翻嚟買匯控咧，琴日52週高位51.7啊，咁好多散户都好開心。你都知，即係同 Kenny 做咗3-4年節目啦，但你都知不時都要照顧下啲聽眾嘅需求，因為好多人都揸住啲匯控，高位又有，中位又有，低位又有，乜位都有。咁啊，全方位講下只匯控啦，好嘛 ，Kenny？ 嗯。 嗱，匯控咧就我不嬲以前就麻麻地中意嘅，因為真係冇乜增長啊。真係唔夠 sexy 咁啊！咁但係就而家匯控方面咧，就其實係真係會轉翻好啲嘅。不過我就中意，其實你見我都有推就係啲銀行股啊，推中銀香港多啲咯。咁匯控啊、中銀香港啊、恒生嗰啲咧，都係一脈相承㗎啦，都係炒緊呢個係加息，因為甚至無而家啲人即係猜測美國今年會加4次息添啊嘛。咁所以變咗對啲金融類股份方面咧，佢哋個息差就會有一個幫助咯。因為之前咧減息周期啊冇息嘅時間嘅話咧，嗰條 U curve 咧係好平㗎嘛，銀行就係賺呢個係U curve 個差價嘅行業嚟㗎嘛。咁所以變咗，如果當你個 U curve 變翻一斜啲嘅，同埋個息差可以擴闊啲嘅話咧，咁銀行佔個 margin 就會高啲咯。咁呢個係其中一部分嘅嘢嚟嘅，但係咧我覺得除咗話睇個 margin 之外咧，最緊要睇銀行個 top line， 即係個收入有冇增長。即係如果你嗰、那個經濟又唔係特別好啊，跟住又加息啊咁樣，咁其實啲人就未必願意借錢嘅咯喎，因為你諗下經濟已經唔好啦，賺嘅錢未必多，但係你個利息成本又高嘅話咧，有可能會影響到貸款嘅增長。所以除咗睇中間個part 嘅利润之外咧，我哋都要睇埋上边究竟个需求大唔大咯。 系啊，系咁加息啊，大家买楼嘅意欲啊，都可能冇过往嗰一两年咁旺盛。 咁澎湃住啊！ 系啊，始终对于业主嚟讲个成本增加咗啦，呢啲有机会都系考量之列啦。咁啊，散户咧就多做功课。今个早上咧，非常多谢香港股票分析师会主席 Kenny 邓星兴啊，帮我哋分析大市。唔该 ，Kenny， 听日再倾。 唔该 ，Kenny， 唔该晒。 你唔鍾意我呀？ 點解咁講呢？ 點解要企咁開呀？ 晨光第一線，疫情期間溫馨提示， 保持社交距離就係因為我鍾意你。 我明白啦， 唔好怪我太長氣，其實都係關心你。 崔潔彤， 乜嘢事？ 有乜嘢優惠？ 讲呢个优惠咧，就系早鸟优惠啦。咁啊，头先咧同 Kenny 倾呢个股票都提到，即系新年咯，咁啊好多嘢大家要买啦。咁啊，仲要预备啲咩咧？就系团年饭啦。团年饭咧，我见好多人咧都开始买啲盘菜或者攞啲单张睇定啦，因为佢会有折一个日期噶嘛，即系你太迟咧，你搞唔掂啊，或者做唔到俾你啊，数量有限咁样。咁所以而家咧，大家都可以即系得闲嘅时候留意一下，到底边度有啲咩盘菜啊，啱唔啱你食啊咁样。 但之前我哋讲过一单噶嘛，攞出嚟嘅时候系冰噶嘛， 系啊，frozen 系啊。不过盘菜今年咧就咁睇个市况，我觉得嗰个受欢迎程度都会高，因为大家咧就喺度谂，我就算 book 咗个餐厅 都可能 系啦，即系呢个大家明白， 有少少隐忧。 冇错啦，就喺度谂。 諗啦，咁如果有個盆菜咪 guarantee 喺屋企咁自己可以聚埋咁樣咯。 係、啊，講得啱。 咁如果你 book 咗之後，跟住當日又可以出街食，咁、你會食個盆菜啊，定還是出街食呢？ 可能都會食埋嗰個盆菜去， 即係 why not both？ 食咁多啦，一個人係咪？ 喂，我講啦，阿小白講得啱啊，因為而家咧即係都多人揀盆菜，即係穩陣啲嘛。即係你 book 個餐廳，唔知道係咪真係出到去食啊嘛。咁盆菜你訂咗就佢話有就真係有嘛。 其實我都真係頭先睇一睇個 schedule 咧。我都真係 book 咗冬至饭嘅餐厅食夜晚黑，咁究竟係咪应该取消呢？中哥 唔係冬至呀、啊 即係前嗰几日係除夕除夕 嗰啲 年年嗰团年嗰啲囉，係呀，你知我冇时冇后㗎啦个人，咁应该点搞呢？传统智慧呀、啊、中哥 搵、人算一算先啦， 係咪呀？ 我都答唔到， 听闻我都好似小白咁样，佢头先讲一讲呢，我 好有道理喎，系嘛？ 好有道理之餘咧，我仲即刻驚嘅，我係咪一陣已經 都訂定個盤菜先？ 都訂定個盤嚟食下先。 好似阿 O 咁嘅 case 咧。如果你唔訂定個盤菜，萬一即係 touch wood 講句啦，到時你 book 咗台，但係啊，仲可能有啲譬如 疫情裝 疫情 咁 唔想去 咁 樣 咁啦， 咁你點樣同屋企人交代？ 係啊，我哋呢啲 都先就係一個大嘅問題。 你啲一家之主嚟噶嘛，其實冇飯開喎。 如果你 幾唔好意頭咧， 如果你想當日出街食嘅，咁就唔好食晚飯。 係。 改咗食團年午餐。 哦，咁啊有保證喎， 有保證。 等陣先，鐘哥，你望住我眼睛講，你講多次咩啊？ 團年午餐 真係得， 分開幾台 真係，唔係你係咪真係真係覺得 O K 噶？ 唔係同你食團年午餐 O K 啊，我屋企人食團年午餐唔 O K 啊， 咁樣 我覺得 隨機應變啊嘛， 隨機應變啦， 咁好嘅咩？午餐我都驚已經敷咗添啊， 係咯， 我有咩優惠？ 團年午餐 都可能敷咗， 係啊，都可能敷咗噶啦。 咁咪團年， 我哋諗到嘅聽眾都諗到啊嘛， 團年 breakfast 咯， 咁啊應該冇人諗到啦， 團年 brunch 咁 啦。唔好咁啦，大佬。喂， 咁所以我咪咩咯？所以我咪话，不如睇下啲盘菜，再加上有啲早鸟优惠，即系如果你唔知几多号订，咁啊间间唔同。 而家仲有冇啊？仲赶得切啊？ 有啲八八折啊，有啲八五折啊，咁样。同埋我发现咧，而家越出越多，即系有啲譬如你话酒店自己推出嗰啲咧，其实佢都唔系贵嘅，你除翻开咧，即系可能200蚊一个人都有，即系当然佢嗰啲都有啲瑶柱啊、虾啊、鲍鱼啊嗰啲。海鮮啊咁樣啦，咁同埋有啲咧，我覺得都幾有趣嘅，就係、是、有一間咧，佢係出咗一個素盤菜啊，咁佢都照顧到咧中意食素嘅朋友，因為好多時咧食素嘅朋友同其他冇食素嘅朋友一齊食飯咧，可能你叫碟菜俾佢，或者即係菜炒個肉咁樣，有兩三碟有佢份咧，佢已經心滿意足噶啦嘛。咁但係你話過年。即系照顾埋佢，整一个素嘅盘菜咧，我觉得佢应该会几开心。 几好喎，唔使咁油腻嘛。 系啊，系啊，就算你平时唔系食开素嘅，可能即系都可以试试。 冇噶，我记得有一次都系咁样啊，即系当鸳鸯锅底咁样啦。即系大家依家讲又话食素啊，又话健康，到时咧啲鲍鱼咧喳一声就冇晒，跟住咧几乎连食素嗰都破埋界，即系呢个真实事件发生。 咦，唔系素鲍鱼嚟嘅咩？ 夹 咗隔篱嗰盘啊， 以为鸡髀菇啊， 嗰啲应该系全部素菜嚟噶， 系全部素菜。 咁Kitty 讲呢啲咩素素盘菜， 系素海参， 咁咪即系 素带子， 咁咪即系杂菜煲， 系啊， 全部都系 系啊， 食面筋咯，同埋食菇咯， 好睿智喎， 系啊， 突破盲肠喎， 排翻靓啲啫，只系 好睿智啊，攞啲靓粉丝落去，嗬， 人哋都系做生意啫，你何必拆穿人哋系杂菜煲咧？你咁样唔得噶，梁生。 咁你而家咪取消食素嘅朋友 啊？唔系，千祈唔系。 咁人哋日日都去食杂菜煲噶啦，如果你咁讲。 咁啊唔系，我哋讲紧商家嘅营销技巧，唔系取消。我哋点咁啊？ 喂，你知唔知道啊？用一啲素菜嘅材料去做到一啲形似唔系素菜嘅东西，其实都好需要技巧噶嘛。 系啊， 啱啊， 我好认同啊。 唔系，咁你唔中意呢个，你咪食翻分嘅。 等阵先，我冇话唔中意，我只不过话如果个盘菜入边鸳鸯嘅话，啲鲍鱼 會蒸得好快，啲菜會蒸曬喺度啫。 喂，就咁，你聽埋我講。另外咧，你唔中意呢個，我都係咁講。你唔中意呢個咧，都仲有好多其他選擇嘅。 表述一件事情啫。 聽埋我講。嗱，佢咧除咗即係有一啲餐廳啊，或者嗰啲連鎖店，同埋頭先講有一啲酒店推出咧，有啲廚師其實即係尤其是即係出咗名嗰啲廚師咧，咁佢哋自己都會推出呢啲盤菜嘅，即係可能你上網可以訂得到啦。咁我見到咧有唔同嘅人咧都推出咗一啲特別嘅嘢嘅，其中一個咧佢喺裡面咧係揾到呢個牛肋條嘅，係、 哦、 啦，即係可能佢會覺得嗰、那個我諗啦，係咪即係當中個汁咧比較濃啊？咁咧好多嘢都係燜啦。咁如果你擺埋個牛肋條落去咧，可能個牛肋條都會出色嘅咁樣。 誒，報多句啦，即係依家都好多坊間嗰啲咩未來肉啊，即係新豬肉啊等等。咁其實嗰啲我嚟做素菜啊，或者做嗰啲叫做冇不含肉類嘅一啲，即係叫做偽翅肉啦、啊，或者新豬肉啊嗰啲咁嘅嘢咧，即係都可以辦得到嘅，或者都做得到嗰個食肉嘅效果嘅。 係啊，咁其實都唔係得一間推出嘅，我見可能呢個都係一個趨勢嚟嘅，咁所以叫做俾多一個選擇咯。 不過都要落 order， 好似小白話齋，其實我都唔係擔心素唔素啊、齋唔齋啊嗰啲，單單係咁嘅考量。 已經冇 已經冇啦，已經即係你話早料有優惠啊嘛，即係早料平啲啦。咁佢又已經咧，即係有剛性嘅需求啦，再加上佢有優惠咧。我覺得自己咧都未必買得到，可思議啲。 不過酒樓會推出咗多款式嘅盤菜嘅，佢哋都驚做唔到萬事噶嘛，係咪？咁佢哋會出翻呢啲去到即係執翻少少。 我見有一個咧都幾 pair 咧，應該好啱阿 O 嘅，佢係一個羊腩盤菜啊，即係因為通常咧啲人食完盤菜咪攞個汁咧去到再煲下淥下其他嘢。係 啊，冇啦冇啦，我食素啊，我第一個食素啊，頭先又話取笑食素嗰啲人。我美股啊！ 而家 我美股啊，買幾多嗰啲啊？ 咩 Beyond Meat 啊？嘛 ，Beyond Meat 啊，未有人睇啊，就去睇啊！ 又話集菜煲啦， 幾支持啊！我哋踏出素食第一步啊！呢啲 係啊，係啊，咁所以大家可以留意一下啦，都有好多唔同嘅款式，即係封建遊人嘅咁啊，貴嘅有貴嘅啦，平嘅有平嘅啦，總之而家爭取時間去睇定啦。 當年， 今日， 當年， 今日。 一月十一日是一年的第十一日，距离一年结束还有354日。1964年1月11日，美国首席公共卫生官发表第一份吸烟与健康报告。早于1957年6月，美国公共卫生署已经发表有关吸烟问题的官方立场，称证据显示吸烟与肺癌之间存在因果关系。报告指出，吸烟为男性肺癌和喉癌的主要原因，女性肺癌可能的原因，慢性支气管炎最重要的原因。发表报告日期特别拣选在星期六，目的是尽量减少消息对股票市场造成的影响。这份报告亦宣告科学界和医学界对吸烟危害健康达成最广泛的共识。一月十一号出生的朋友，意志坚定，能干，个性刚烈，对于判断事物容易出现偏差，道德感强烈，会谴责有违个别信念的事情。如果你是这一日出生，对于自己或者别人的坏习惯，有没有勇气直斥其非？今日回望当年事，对你有啲乜嘢启示？明知有害嘅事物，我哋会继续选择沉醉其中，系咪因为我哋习惯活喺放言嘅世界里面？ 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昼八点半，而家由陈宇谦报道新闻。被列为受限区域的荔枝角美孚新村第五期难受道五至七号完成强制检测行动，大约340名居民接受检测，冇发现阳性检测个案。 政府派员到访大约150户，当中大约15户在过程中没有人应门，包括可能已经接受检疫或隔离的住户。政府发出强制检测公告，要求在指定期间曾经身处40个指明地方的人士接受新冠病毒检测。因应一宗同输入个案有流行病学关联的个案，一宗可能同输入个案有关的个案，以及7宗初步阳性检测个案，有39个指明地方需要强检，包括黄大仙祠、深水埗北河街街市、大埔龙尾泳滩、大埔超级城 B 区、沙田第日酒店、跑马地马场、快活看台3楼、跑马地百万商房、湾仔加诺萨、加诺萨圣方济各书院、香港仔运动场、屯门爱琴海岸8座、屯门安定商场以及湾仔博览道东地盘等等。另外，大埔浸信会幼稚园爆发上呼吸道感染或流感样疾病个案，学校被纳入强制检测公告。韩联社报道，北韩向东部海域发射不明飞行物，今次是北韩在上星期三进行发射活动之后一星期内第二次试射。南韩军方公布消息，未有进一步交代详情。路透社引述日本方面表示，北韩今次发射的可能是一枚弹道导弹。北韩声称上星期三发射高超音速导弹，南韩方面其后指，根据军方研判，北韩当日所发射的导弹未达到高超音速飞行器的水平。美国辉瑞药厂一名高层表示，一款针对 Omicron 变种新冠病毒的疫苗将于今年3月准备就绪，公司已经开始生产，又指这款疫苗能够针对其他正流行的变种新冠病毒发挥效用。另一间药厂莫德纳一名高层就说，公司正为秋季可能出现的挑战研发针对 Omicron 的加强针，将很快进入临床试验阶段，又指各地政府的需求很高，因为有关国家正准备定期为民众接种新冠疫苗。对于是否需要研发针对 Omicron 的疫苗，在医药界存在争议。美国白宫首席抗疫顾问福奇早前表示，不需要专门针对 Omicron 的加强针，因为目前的加强针已经能够有效抗击这种变种病毒。财经消息，日经平均指数报28,256点，跌22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汇价：港元7.795，日元115.2，瑞士法郎0.927，加元1.267，人民币6.377，英镑对美元1.358，欧元对美元1.133，澳元对美元0.718，新西兰元对美元0.677。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04.07美元，卖出1,804.61美元。在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朝早清凉，渐转天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19度，吹和缓至清劲北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两三日，朝早持续清凉，现在气温14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3宗嘅交通意外，有2宗咧都喺呈祥道噶。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住明爱医院有交通意外，车龙排到去龙翔道，近住观景台对出。龙悦道上翻呈祥道咧，亦都挤塞，排到去泽安村对出。重复多次啦，就系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住明爱医院有交通意外，车龙排到去龙翔道，近住观景台。龙悦道上翻呈祥道，亦都挤塞，车龙就排到去泽安村。反方向是呈祥道去观塘，近住天主教坟场的快线都有交通意外，车龙就排到去马加烈医院。青山公路的葵涌段落返呈祥道去观塘，亦都挤塞，排到去中山台对出。就是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住天主教坟场的快线都有交通意外，车龙就排到去马加烈医院。青山公路的葵涌段龙尾就排到中山台，即是呈祥道来回方向都有交通意外，经过要留意。深水湾道近住南丰道都有交通意外，来回方向一带挤塞，去黄泥涌峡道方向车龙排到去南岛中学，反方向去深水湾车龙就排到深水湾8号。就是深水湾道近住南丰道有交通意外，来回方向都是挤塞，去黄泥涌峡道方向车龙排到去南岛中学对出，反方向去深水湾车龙就排到去深水湾道8号。由于有服务调整的关系， 关系，珀丽湾来往中环和荃湾的渡轮服务部分班次将会由巴士暂代的。珀丽湾来往中环和荃湾的渡轮服务部分班次会由巴士暂代。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在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的慢线落湾仔排到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去红隧和尖沙咀排到去浙江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在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的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的沙田入口车多，排到水泉澳村。大老山隧道的沙田入口龙尾在小沥源对出，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排到去将军澳运动场对开。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西九龙走廊即是丽桥去尖沙咀落返去太子道西的支路比较挤塞，车龙排到去富昌村。龙翔到去荃湾近住黄大仙中心一段慢车排到去星河名居，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车多，龙尾去到富豪东方酒店。今日新界方面，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排到去马场对出。后少少，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左转上大老山公路都是慢车，车龙就排到去天富海湾。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港台电视31节目盘点政策，向大家讲解施政报告重点以及13个政策局过去4年的工作。主持黄永、陆汉文。今集嘉宾劳工及福利局局长罗志光。 福利的政策坊间比较睇到嗰啲咧，就系未能满足嗰部分，就多过咧就已满足嗰部分。即系我哋只系会做得更好嘅啫，冇最好嘅。 1月12日星期三晚上8点，港台电视31。 CIBS， 你嘅平台亦系多元嘅平台。 一起到海， 倾心宠爱地球物，人间友情，对动物更加要有爱啊！ 近年嚟多咗好多人想养鹦鹉，究竟我哋应该点样去好好照顾我哋心爱嘅鸟宝呢？ 艺游社区，城市处处有艺术，连呢度都有。 我哋今日咧要讨论嘅系意愿，一班艺术家透过佢哋嘅创作尝试咧，去到改变呢个地方。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点解我咁靓仔，但系冇头发？点解我咁勤力？老板都唔中意我。 天生嘅嘢佢帮你唔到，但系办公室心理学崔杰彤帮到你。 行美讲心理， 嘅办公室心理学咧就同颜色有关嘅，咁啊之前有讲过啦，即系公司里面有啲咩嘅颜色嘅布置咧，都会影响到你嘅心情。譬如有啲人咧将个制服会变咗做橙色，咁啊好似咧充满活力，好 sharp 咁啦个人咁样。咁好啦，今日咧就其实系有一个少少嘅心理测验可以做嘅，咁咧就系等大家咧可以环顾翻自己办公室嗰张桌面。系啦，咁你桌面除咗有电脑之外，可能仲会有其他嘅文具啦，有啲嘅杂物啦，咁我唔知道你放啲咩杯啊等等所有嘢啦，咁会唔会咧都偏向系同一种颜色嘅咧？ 唔会啊，我见好多同事咧系冇桌面嘅， 系 因为啲杂物已经遮咗个桌面，遮晒 搵唔翻啊个桌面，点做嘢咧？ 或者好似嗰啲伟大嘅 CEO 咁样咯，佢上面都系咩都冇嘅，但系得一部电脑喺度，哇，几型啊！ 同埋一张签名，一支签名嘅笔， 系一支签名嘅笔， 系。咁到底支笔系咩色嘅咧？嗱，我哋可以从咧嗰个办公室个桌面周边嘅一啲小物咧嘅颜色选择咧，其实佢话都会隐藏住咧你嗰个职场嘅性格同埋角色嘅。 如果系咁咧，可能喺嗰啲叫做老板级嘅时候咧，佢哋都好中意放一啲嘅盆栽。 系 嗱咁。我唔係諗話玄學方面先啦，但有啲人佢真係諗住， 但通常係啊， 係啊，你問我啊，即係我聽十個都係講有啲咩事啊，擺水種植物， 我哋嘗試係諗翻起 冇擺啲有刺嘅， 西方國家嘅，咁佢哋嗰啲就未必咁多。玄學啦，係啦，咁佢哋可能 擺水種植物， 即係佢哋會多啲係從嗰個顏色去到著手嘅。例如係個辦公室，如果本身都係比較上柔和嘅顏色咧，咁佢哋可能會多咗一啲綠色嘅栽種植物喺度，咁啊令到嗰個顏色嘅柔和感可以增強。 係啊，Kitty 問係咪嗰個？桌面用乜嘢顏色啊？ 唔係，係桌面嘅周邊嘅物件啊，即係頭先講，譬如你嗰啲杯啊、筆啊、文具啊、簿啊、file 啊咁樣嗰啲嘢。 小白一定係中綠色咯。 綠色 嘅綠色咯， 我覺得仲比較上多嘅會係一啲寶藍色啊呢類型咁嘅顏色，可能會比較上感覺咧係踏實啲。 如果係比較叫做科技界嗰啲，都係黑白噶啦，黑白灰、 黑白色，白容易襯啲 係黑白灰。 嗱咁有幾個顏色啦，睇下聽眾們咧，即係而家望一望自己嘅台面，或者諗下到底平時自己嗰張工作台嘅小物。通常是有啲咩颜色嘅嘢喺度咧？有绿色啦、黑色啦、粉色啦、蓝色啦，咁啊，同埋灰白色，系啦，呢几个颜色。 有啲同事都系好悲丧，到底佢桌面上嗰啲公仔本身系咩颜色 嘅？ 系粉色咧，我就麻麻地嘅， 因为如果喺呢个职场上面， 系啊，咪好容易污糟啊， 系啊， 你好容易咧，可能佢靓一日或者靓一个礼拜，跟住咧就会即系有啲灰尘一遮咗落去咧。你就覺得佢變咗㗎啦，即係成件事。 但係粉色嘅 keyboard 咧，好受歡迎㗎喎。 但我覺得太柔和啦，即係同嗰個工作嘅感覺有少少唔同。 令到你懶散啊！ 係，即係粉色咧，我覺得可能係咪睡房啊？總之係或者一啲化妝品啊嗰啲粉色咧，我就覺得好靚，因為浪漫啊嘛。 所以如果有人開工嘅時候釣魚咧，你唔可以賴佢咯。 點解？ 因為我張台面粉色，令到我想瞓覺。 會唔會睡 房？ 會唔會係因為工作嘅環境太過激烈啊？個節奏太快。所以佢哋就需要 系啦， 所以 平衡 系啦。嚟到呢度嘅时候，我柔和翻少少。 咦，啱喎，即系可能出面啊，其他嗰啲咧，即系好辛苦啊，好 杀戮战场嚟嘅出面。 系啦，跟住翻翻埋自己位咧，先至得到一刻嘅平静， 安静的角落。 你试下港交所变咗做粉色系列啦，啲人即刻炒紧股票嘅时候，柔和下先啊，等你搏紧命啊嗰阵时， 睇定啲先咯。咁好啦，咁啊讲下，如果咧通常嗰啲物件系绿色嘅。即系你办公桌上面嘅物件咧，系绿色嘅话咧，即系代表住你个性系理性、优雅，亦都系松容不迫嘅。佢话如果咧喺办公室里面讲到最优雅嗰个咧，可能系你都唔定啊，因为唔单止 咧，包括植物噶嘛呢个颜色， 包括植物，唔单止咧可以将手边嘅事情咧系打理得有条不紊啦，咁亦都咧系俾予团队伙伴咧一个好。大嘅協助啊，可以話係咧辦公室裡面嘅定心丸嚟 嘅。呢個咩色啊？呢個 綠 色 係真係嘅。 自然系，我覺得呢個 係代表住你嘅人咧，相對地係理性啦、冷靜啦。就算咧有一啲好艱難嘅任務咧，你都會去到解決佢嘅。 所以都話咗啊，堪輿學家水種植物，水種植物啊，係啊， 等你個人平靜啲，係嘛？綠色都係。好啦，頭先阿鐘哥有提到一啲黑色，即係你話一啲 灰啊， 係 cyber 啲啊嗰啲啦。黑色咧就代表你嘅人咧，相對嚟講喺工作上面啊嚇係好快、很準，亦都係乾。干净利落嘅，面对要做一啲决定啊、决策嘅时候咧，都系好有效率嘅。正所谓唔好嘥时间就系呢一种人啦，系啦，亦都中意面对挑战嘅，系啦。咁我自己啲文具咧都中意比较用黑色多啲嘅，系啦，即系唔好俾自己分心啊。有时候我会觉得即系嗰啲嘢太 fancy 咧，系啦，我就会支笔原来有几靓，就会分咗心啦。 所以呢个阿 Barbie 唔得啦 ，Barbie， 因为 Barbie 中意嗰啲公仔笔啊嘛，即系如果佢将佢签嗰啲重要文件嘅时候， 签下喺度欣赏 啲公仔笔出嚟签。 嗱，但系咧，如果系通常用嗰啲文具啊、画鼠啊等等，系粉色嘅朋友仔咧，就代表即系有你嘅地方咧，就系一个甜蜜温馨嘅小角落，系啦。你又中意将呢个工作嘅地方咧，就整得浪漫啲啦，有童趣啲啦，咁样。咁可能咧，你系可以喺呢个工作上面咧，可以联系到其他人都未定，因为你自己咧就充满住一颗童心。 即系佢呢个应该系 PR 部门啦， 系啦， 公关部。 相对地咧，个人可能会温柔啲，即系冇咁大竞争性。 但佢有冇话会影响嗰个工作效率先？佢冇啊嘛。 咁冇嘅，我哋呢一篇通常都系讲好嘢嘅。OK， 头先讲咗三种颜色都系好嘢。 嗰度变咗偷闲加油站啫， 都好啊， 唞一唞，回一回气咁。 系咯，好啦，只歌先。 到到头先小白中意嘅蓝色咧，就代表你系向往自由啊，中意有自己嘅空间。我觉得都系你嚟噶。 咁点解要喺度打工？ 走咗上山，冇办法，你 走啦。 咁你都要揾食噶，系咪先？佢话咧，你都会利用假期咧，好好利用假期咧，去俾自己充电啊、放空嘅。咁假期咧就系你工作嘅动力啦。讲得啱唔啱咧？其实我都系嘅， 个个都啱啦， 唔使咁尴尬。 唔尴尬，我见你今日都有好多蓝色嘅身上边。 星期一等星期五系好正常。 我唔中意呢个嘅，你成个逻辑啊，翻工咧，原来我就系目标就系想放假啊嘛。咁点解你唔一嚟就放假咧？ 唔得咯， 系咯。 因为你个人就要翻工， 咁所以个逻辑咪好奇怪咯。我翻去做嘢，我想喐，但系我嘅目标点解推动我喐咧？就 系 我唔喐咯。 系， 即系个逻辑好奇怪。 又调翻转，又即系咁讲，假期咧即系休息咧，就为了走更长嘅路。咁所以咧，其实一味工作又唔得，一味放假又唔得。 跟住你休息嘅时候咧，又想我嘅目标系咩？想行更远嘅路。 系， 即系咁，你咪不断跌落一个死胡同里。 所以人咧。是需要不斷改變，即係我呢一刻我放假放得耐嘅時候，我掛住份工， 係啊， 翻工翻得多嘅 時 候，會我又想放假啦。 人咧永遠就係活喺矛盾裏邊咯， 係啊， 呢個就係人咯，係咪？ 喂，咁啊講埋最後嗰個灰白色啦，灰白色咧代表你咧係團隊裏面咧大家冇發現到嘅一個重點，就係你有一啲獨特嘅眼光啊，係啊，成日開會嘅時候咧都會可以散發住一個即係。光芒嘅 独特嘅眼光，同俾人哋觉得九唔搭八，都系善之差嚟嘅啫。 咁又唔同嘅，同埋咧，你 世人对佢嘅误解啫。 系啦，正如一个眼仔都有两面啦，咁样。 唔系咯。 嗱，佢话咧，拣灰白色，即系通常你用嗰啲物件系灰白色啦。咁佢嘅个性咧都系不躁。亦都咧不極端嘅，俾人一種咧相對安心嘅感覺。而你通常嗰個工作環境咧都係簡約整齊嘅，咁啊做嘢咧都係比較有系統同埋有邏輯嘅。 但係好似有冇數到，如果譬如話而家好多啲家具咧或者辦公室度啊，都中意用一啲桃木色，即係有啲木系嘅顏色噶嘛， 柔和啲啊嘛。 嗰一類算係乜嘢咧？ 係咪攤咗落去綠色嗰個界別啊？ 但嗰個綠色喎， 都喺自然系嘛，啱唔啱啊？ 佢冇講啊， 因為而家好多 我 buy 你， 係啊，斷股冇痛苦啊， 好多都係嗰個系列嗰個通噶嘛，啡咁樣，即係嗰啲顏色。 其實我覺得嗰個係都幾似，即係你變咗去一啲 resort 啊，或者 係 啦，即係泰國 泰國嗰啲啊， 好放鬆 揼骨啊，中陰功啊， 咁 office 好似唔好擺呢啲嘢好喎。 我身体好，为此勤劳地上进，愿意卑躬屈膝，或许你未动容，用你的标准套进心血液灵作用，孤独世界这种无力感很重，倦了先转职，奈若后还是健壮，遇上伤春悲秋，在苦里面落堂，避免很悲观，怀着这最漫长渴望，七十八岁终于找到曙光，无论你看不起，只需长命过你， 始终一天听到你认真的赞美，就算心不奉事，为你的坚持难以舍弃，活着信有一丝惊喜，但愿不死心感化你。没有天比高，在地狱还是愉快，幸福靠慢慢捱，晨冷的呼吸还是相信已成最大，感动到你终于一天了解，无论你看不起，只想长命过你，始终一天听到你认真的赞美，任我出失看你，自信固初仍能高飞，抵抗命运爱你，明日终于一起，无论有意心死，不可随便放弃，少许抑郁心境也健康不断气，就算心不奉事，为你的坚持难以舍，活着信有一丝惊喜，但愿不死心感化你，真的不会认命，四百岁也可以维护你，花多少倍力气。谁话我已经死，不敢全力爱你，身体今非昔比，也未甘心断气，运气姗姗来迟，白发苍苍年华老死，在六百岁终于一起，现在怎可轻轻放弃。 八点五十二分，听过有冯允谦《生不逢时》。今日又同大家讲下英文。随住时代嘅变迁，社会嘅进步，其实每个语言当中都有好多旧嘅词语加上新嘅意义。好似我今朝要同大家讲嘅呢一个字，其实人人皆知。不过佢嘅新定义又系乜嘢意思？呢一个字 cancel， 好多人都知道佢解作取消嘅意思。咁到底随住社交网络嘅发达，又帮佢赋予咗乜嘢新嘅定义？林慧转头话你知。 I'm not the type to be noticed，'cause I'm barely 5'7'。I'm okay good looking, black and old fashioned. I'm 20 and clueless, but most things romantic. Listen, the pressures of dying alone. I hate being single for this long. I'm not the type, I'm not the type to steal your girl. I'm not the one, I'm not the one to speak up first. I find it hard to trust someone but for my work.And I'm too shy, so I'm struggling to fly. Yes, I'm just a boyfriend material. I think I need some loving, victorious. Can't seem to say I love you, these syllables. Cause I don't mean it when I say it. Yes, I'm just a boyfriend material. I'm dying for some boyfriend victorious. Don't fit into that modern criteria. So I'm not 刚才讲到 cancel， 大家都知道解作取消。不过随着近年社交平台的发达， 原来呢个字同时可以解作喺社交媒体上面嘅杯葛同埋围剿行为。cancel 呢一个字其实系指社交网站上面有一大群人因为某啲名人讲咗嘅说话激嬲咗佢哋，所以咧就收翻晒对佢嘅支持。当然唔单止系精神上嘅支持啦，仲加上物质嘅支持。除咗唔支持佢哋嘅演出，亦都唔会购买佢哋嘅任何商品。呢一个行为就叫做 cancel。其实呢一种所谓嘅取消文化，英文我哋叫做 cancel culture。cancel culture。举个例啊，如果我话唔知道大家最近有冇听过有啲知名嘅艺人俾人杯葛呢 ？Did you hear about the popular artist who was cancelled？Did you hear about the popular artist who was cancelled? Cancel 呢一个字喺呢一度就可以解作杯葛同埋围剿啦。记住啦，以后听到 cancel 呢一个字，除咗可以解作取消之外，亦都可以系 cancel somebody， 即系话唔再支持佢、杯葛甚至系围剿。不过作为一个和平主义者，我衷心希望呢一种 cancel culture 唔会蔓延啦。 看到一则网上的短片咧，关于嗰个回转寿司铺啊， 嗯， 跟住过咗飞之后咧，跟住有个妇人啦，就疑似好嬲怒，跟住就闹啲职员等等啦。咁我唔知两位拍档有冇睇过一条咁嘅短片啦？ 有啊， 系啦，咁啊，你哋睇完之后个观感系点啊？ 我观感就系我都曾经试过 miss 咗张飞，但我系再揿嗰一张就继续等咯。 系啊， 系啊，我试过喺bank。做一啲嘢啦，咁你知道都等好耐噶嘛？ 某啲真系可以等你个几钟噶， 系我真系等过个几钟啊！我玩到手机都冇电，跟住好彩咧，即系临仲有一两格电嘅时候咧，就到我啦。咁啊冇办法，有阵时你过飞就过飞噶啦，即系大家都知道噶嘛。 系规矩就系规矩啦， 系啦，因为你排队讲都冇错啊，因为排队个 system 就系唔想有人过飞。如果大家都排队系最快捷嘅， 系 即系最可以理顺到个程序嘅。但系如果又有啲人迟到又补飞，补飞啲人又迟到又补飞，咁你成个 scenario 咪 大混乱咯？咁就 系啦。咁同埋都系食寿司啫，唔食寿司。可以食叫做潮州打冷啊，可以饮茶啊， 食烧味啊， 系啊，有好 多选择啊， 薯条、汉堡包咁多拣，你唔需要大动干锅嘅。不过呢间寿司铺又出咗名，排队排得耐。 嗯， 我都有试过排好耐嘅，其实都我等咗一个钟先有得食咯。但系你有个心理准备系去等咧，就唔好有阵时香港人啲心态咧就去到咧攞咗张飞，跟住我又去买啲咩啦。啊！屋企啲酒精搓手液用晒，我又去嗰、那个叫药妆店又逛下先。咁你逛完之后 miss 咗又 系啊， 即系咁嘅一个情况咯。咁如果你喺现场啦，琴日喺呢个咁嘅现场，你会唔会尝试平息咧？ 点平息啊？ 即系我系等嘅食客，定系我系 店员？店员。 唔系，其实个店员都好冷静咯。我同佢讲，你真系过咗。 系啊，我都觉得佢好冷静。 因为其实嗰个规矩就定咗噶啦嘛。咁同埋咁我过咗又真系。过咗啦，所以其实你同佢拗又，我都唔知道有啲咩好拗，系咪先？咁间铺头又系佢哋，即系讲到尾，你亦都系去食嘢啫。 系啊，你唔系为啖气啊？ 唔系，同埋我觉得咧，我个人就系觉得你同佢拗完一轮，跟住哇，啲人望住晒你啊，好啦，最后俾你真系拗赢到，而家俾你入去食啦。你的心情都不是吃壽司的心情， 啊、 應該會硬係覺得全世界都仲係望住我， 或者你一套戲咧，即係你坐低飲斟杯綠茶嘅時候，你都仲喺度講緊嗰件事， 戳住戳住，好嬲啊咁樣。 你又要演出一個講住嗰件事，跟住旁邊人咧又喺度咧細聲咁，佢咧其實咧你唔好行開啊嘛，我哋咩即係你變咗成間餐廳咧都瀰漫住嗰個氛圍咧，就唔係一個開心嘅氛圍啊！你食咗落肚啊，都消化都棘棘地啦，係咪？如果你愉快地进食，你消化都会畅顺啲啦。 咁啊啱啊！ 咁所以大家即系，我都知道呢一段时间同心抗疫好赶时间啦，系咪先？即系晚市又咁堂食， 同埋好难先食得到， 系 啦，咁啊预好少少时间啦，大家 唔好发脾气。 湾仔运动场、建南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在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车龙在浙江街，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观塘绕道近丽港城，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龙尾隔田村，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三号干线即是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君汇港一段车多龙尾海丽村，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近住九龙城回旋处慢车龙尾在彩虹道，在新界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晋升工厂大厦车多龙尾环宇海湾，元朗公路去上水近住十八乡就比较挤塞，车龙排到唐人新村，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就在马场，咁后少少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左转上大老山公路的支路车多龙尾天富海湾。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我86岁，打咗新冠疫苗啦。中了新冠得了重症咪重大件事， 听医生说就算有病同埋长期食药，只要冇乜大碍都可以打。 我80岁，我哋打过流感针都打了新冠疫苗了， 佢打我又打冇咩唔舒服。 100岁了 要打针，喺饮茶见到孙仔 老友记，你都快啲打啦。 2022狂手出发，新时代奋斗者。 I got that fire, fire, fire. 实现演艺梦想，为新时代奋斗。只要你是18岁或以上的朋友，就可以报名入选者。除了可以参与专业训练同唱歌演说大斗拼之外，成绩优异者更可以参与广播剧、舞台剧、电影制作同专业演艺人一同演出。登上香港电台网站，填妥表格 send 俾我哋。你嘅演艺未来可能从此会展开新嘅时代。 我系 MC 张天赋，想喺演艺界发光发亮，系时候踏出第一步，报名参加香港电台新时代奋斗者，为你嘅新时代奋斗。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 9:07，投资 O2O， 阿 O 同大家讲讲隔晚美股表现。市场观望呢，今个星期三公布嘅美国上个月嘅通胀数据，以及联储局主席鲍威尔呢听证会上面针对货币政策嘅讲话，美股呢冇乜太大方向，道指要跌嘅，跌162点啦，标指呢跌6点啫，连跌5个交易日啊！至于咧纳斯达克指数啊，最多曾经跌405点噶，美市啊收复，最后倒升添，升6点。咁啊，港股点睇啊？港股啊，继续啦，美债息上扬啊，汇控啊，即系美国方面嗰个 ADR 嗰个咧就直扑52蚊啊，咁带领咧港股啊，恒指方面咧都有机会做得翻好少少。转个头咧，开市你就会知道今日咧升定跌啦。 我相信人生有四季，春夏秋冬，不过每个人的四季长短不一样，如果正经历寒冬，无需忧虑，休息一下，继续向前冲。 梁荣忠，冲冲冲。 有没有习惯执拾家居令屋企整洁，还是你习惯制造凌乱呢？农历新年将至，执屋大人阿橙继续教你怎样执好间屋。 我是阿橙，是香港专业整理收纳协会创会会长。 都是呢， 挨年近晚上两次，由呢个衣柜开始执完就执埋个玄关位同埋个客厅饭厅啦。即系今次去到边呢？咁你应该去到个厕所同厨房啦。 系啊，因为咧，如果系有人拜年咧，都有机会会去个厕所噶嘛。 系啊，系啊。 系啦，咁啊，厨房都系啦，都好重要啦。咁我哋厨房、厕所咧，咁我哋要注意嘅咧，就系我哋嗰啲备用品啦。我哋买买埋埋咧，觉得系爱嚟替换啊，爱嚟即系终有一日会用嘅嘢咧，咁其实我哋都系要用咗佢啊。咁我哋都可以睇下，即系趁新年啦，个肉链。有冇發咗毛呢？咁或者係你係咪已經係買咗啲後備嘅喺度呢？咁就係要換咗佢啦。咁有時呢就係啲毛巾啦、啊即係都要 check 下係咪真係已經係變硬啦、或者已經係 變硬， 跟住有會冇毛㗎啲毛巾，跟住會穿窿㗎，用得舊得滯。 你咁開心啊，小白， 你都好開心啊，你 變硬去 都信變硬。 咦、你冇見過啊？ 係咪冇用柔順劑咋？ 咁但係已經係洗咗好多囉、 哦、即係洗到佢啲纖維都已經打晒結咁樣。 係啦，同埋會穿窿㗎嘛、 穿窿都理解到。變硬 啩。點解佢變硬？咪都係嘅。即係嗰啲纖維已經即係洗得太多呢、已經裏邊都已經糾結埋一齊嘅時候，佢真係變咗冇以前最初嘅時候咁柔軟嘅。 係啊，咁呢啲就應該係換啦，因為我會見到、即係好多 case 都係屋企好多備用嘅毛巾，但係佢哋本身用緊嗰條又即係比較殘舊嘅。咁就趁新年就換咗佢啦。 新年新景象嘛，換咗佢啦，送舊迎新。 係啦，咁同埋呢即係你哋廁所呢可能會有一啲 product 係开即用开咗用咗少少，但系自己唔中意，咁就摆咗喺度，或者咧系硬系用剩啲啲，又唔抌住啊，觉得我用埋先抌啦， 好多噶、你由即系如果话橙你讲呢一类型嘅嘢，譬如洗头液又好，碱液啊，洗面膏啊，牙膏啊，好多都可能有即系朝住呢一个咁样嘅方向。 但系点解唔用尽佢咧？即系你硬系留少少， 可能用用下都唔系好啱，不如换个支啦。 即系牙膏，牙膏咪我嚟抿墙咪得咯。譬如有啲蚁行出嚟，攞啲牙膏抿落去啊嘛。 咁又唔系有咁多蚁啊嘛，又唔系有咁多窿啊嘛。 欢迎啲蚁，喂 ，welcome 啊咁啊。 咁呢啲咁应该点样？应该都系不如近年尾嘅时候，不如抌咗佢咁样。 有几个方法处理嘅，咁可以真系快啲用埋佢啦，即系唔好再留咁多樽啦。有啲樽有时都会发毛嘛个底部，如果你即系湿咗水。咁或者咧，系如果第时咧真系有一啲product 真系用一次就发觉唔中意，咁唔好喺度沤咯。即系你尽快用完开咗一次送俾人都好啊。即系仲佢嗰个状态仲系好 用得嘅时候， 新净系啦，仲系 OK 嘅，冇过期嘅状态，快啲送俾人，咁就唔好喺屋企喺度沤咯。咁同埋咧，即系我哋有時extra 嗰啲旅行嘢咧，即係之前好中意攞一啲 旅行套裝， 試用裝啦， 細版嘅， 係啦，即係可能女仔就會多啲即係護膚品啊、化妝品嗰啲咧，諗住去旅行用嘅。咁但係我哋都應該好少機會係可以去旅行啦。咁嗰啲又試用裝咧，咁其實都有一個即係嗰啲使用期限噶嘛，一係就快啲用咗佢，一係就應該係過期噶啦嗰啲。 又或者如果呢一個咧，關於試用裝啊，或者啲細嘅裝咧，其實可以翻早前嗰兩個禮拜我哋講咧，喺個源頭開始啊，你當初唔好攞咪得咯，即係呢啲試用嘅嘢你可以唔貪噶嘛，你可以唔攞噶嘛。 系啊，或者攞咗系即刻用咯。 啊，又系啦，或者攞咗即刻用咗佢。你就唔好宅喺度过年咁样。 系啊，咁所以厕所都有好多呢一啲，其实系可以淘汰嘅嘢嘅。咁如果清咗呢一啲咧，咁就应该个厕所都差唔多噶啦。咁我哋就可以去厨房嗰边啦。 嗱，咁当然啦，正话讲到你呢个系执嘢啫，咁但系你话清洁咧，都仲要花啲精神嘅，即系譬如你抹下个厕所啊，个星盘啊，浴缸你都要抹嘅。咁但係正話阿橙嗰啲就係收納上嘅方向啦。 係啦，因為咧我哋整理咧，咁其實咧係去除唔需要嘅嘢啦。咁我哋如果真係去到農曆新年前啦嘅年廿八洗邋遢啦，咁我哋就可以 focus 翻咧係清潔打掃嗰方面。 啊，係喎、 我哋而家係超前部署噶嘛，我哋呢一個係西洋嘅新年。 係啊，咁你快啲講埋嗰個廚房先啦。 係啊，嗱，咁廚房咧，我哋都要注意咧，有冇一啲咧係重複嘅廚具或者係用具啦，即係可能大家會有好多個平底鍋啊，好多個飯煲啊，我見過有三個飯煲。 嗱，呢個我即刻睇一睇小白先。 因為小白咧入廚房係最多嘅。 嗯， 咁你廚房係咪又有呢個情況出現啊？啲廚具係重複咗？ 少啊。 哦， 係啊，因為我都得個廚房，我需要幾期嚟，因為我即係以前都有入廚嘛。我有個宗旨就係咩呢？就係、是。一個廚房如果污糟嘅話咧，係煮唔出啲好食嘅食物嘅。咁、 哦、 呢個係我入廚嘅一個其中一個格言嚟嘅。咁、 啊、 所以咧，你話刀嘅話咧，係都冇乜重複嘅、 嗯。 反而因為我屋企有姐姐幫手啦，咁就會知道佢用邊幾把刀。如果我自己專用嗰把刀咧，我就直頭唔收去廚房嘅。系啦，因为我有一把刀订制噶嘛， 嗯嗯 即系我哋自己用嘅，我就真系有个木盒挤起佢，咁又摆喺另外一个地方嘅，所以咧，我觉得厨房系真系要整洁啊，同埋又安全啲咧，系、 嗯、 咪？ 小白系一个专门整嘢食嘅人嚟嘅， 哇！ 以前啊。 嗯而家都系噶， 而家都可以， 而家都可以噶 嘛。即系俾节目主持耽误咗嘅厨师啊。咁同埋厨房，我哋咧有啲譬如旧嘅杯啦，睇下可唔可以换咗佢啦。 杯啊，真系应该劈咗佢啦。有啲你知道，呢一生都唔会再用就算啦。 呢个真系呢、這个，相信我个人目测咧，90%嘅家庭都面对相同嘅问题。就係、是、啲杯係多過屋企嘅人數嘅， 係、 嗯、 啊，咁同埋即係聖誕節，我唔知道大家仲會唔會係會送杯同埋收杯咁鬼老土啦，係啦、啊，即係除咗係我哋平時即係飲咖啡嗰啲杯啦，咁而家啊興嗰啲係保温杯啊嘛，咁、 嗯、 呢個都係遺患㗎，有時咧係去一啲活動，咁可能係印住個機構嗰個 名 啊、logo 啊嗰啲，咁又會送一個俾你啦。咁但係你又覺得哎呀，好似有用喎、啊、咁樣啦。咁但係你唔會即係同一時間用咁多個杯，即係保温杯㗎嘛。咁呢啲其實都可以，即係如果重複嘅狀態又良好嘅，咁我哋就可以去捐啊，或者送俾人咯。因為有時啲保温杯嗰個裡面嗰個 coating 都已經係即係太舊，其實都唔係太適合用。咁呢啲就應該係清咗。 但 係 正話阿橙你都講咗咧，佢個面可能印咗一個機構嘅名喺度。呢啲有紀念價值。哦，得啦，我自己答翻啦。好似之前啊嘛，影咗張相留翻個紀念就算。 哦，係咯， 係咪咁樣咧？ 啊，人即係去一啲攤位遊戲掉翻嚟都有紀念價值嚇。 我要專登去嗰個遊戲現場去玩噶嘛？ 有啲就係好閒嘅啫，即係有啲係哦會通常派啲 file 啊，派啲杯啊，咁呢啲就冇，我就應該冇乜紀念價值喎。 嗯， 係咪你咁多感情咁澎湃嘅，咁多嘢都紀念價值？唔係咁， 我懷疑我有少少咧亂物狂嘅。即係我好唔捨得抌嘢，我係好唔捨得抌嘢。 咁你咪留嗰個有 logo 嗰個咯。咁你原本冇 logo 嗰、那個，咁就睇下仲新唔新淨咯。咁你係揀噶嘛？你可以揀，我、哦、當然啦，有 logo 係可以要啦。咁即係譬如對於我嚟講，我有一個係橙色，有一隻唔係橙色，我一定揀橙色嗰、那個㗎。 因為你自己個人喜好， 係啦， 揀一啲自己中意嘅。 係啦，咁所以如果你係對有 logo 嗰個係特別有情意結，你咪留嗰個咯。咁、哦、你咪淘汰其他啲咯。 係咯，都係有啲好似斷捨離咁，有啲嘢你真係要。放手噶，系咪捨得捨得？你想要有更加多嘅嘢咧，你唔打開隻手，你點放開佢？點攞新嘅嘢啊？ 正所謂放手，放開所有啊！ 咪係咯， 係啦， 唏噓啦而家。 咁同埋咧，廚房咧就應該咧會出現咧好多係過期嘅食物啦。咁、都係可以清嘅。咁食過期食物就比較容易啦，因為咧真係有一個日期啦，或者咧佢係會發臭啦，或者係發毛，咁、令至到你有紀念價值，你都係要拜拜。 都要抌。 系啦，咁我哋咧即系食新鲜嘅嘢，当然就对身体比较好啦。 最好系日日清啦，系咪先？ 其实系嘅，你唔好又唔好留隔夜。 同埋香港好简单啫嘛，大家住城市住大厦，你落街都有嘢啦，你根本唔使喺厨房堆咁多嘢，系咪？ 咁同埋咧， 好貴噶，每一尺都好貴噶，香港 食得曬先至好嗌。 係啦，咪做大嘥鬼啊！ 係啊，咁就除咗食物之外咧，大家都可以睇下個雪櫃啦。 嗯， 雪櫃係比大家想象中污糟嘅。 嗯， 係啦，咁我哋清雪櫃咧，同清衣櫃咧，其實係一樣，都係攞曬啲嘢出嚟先。 嗯， 咁但係攞嘅時候咧，因為即係雪櫃佢係有即係製冷嗰個系統啦，咁我哋唔好即係好長期咁樣打開個雪櫃門，即係我哋嗰個動作要快啲啊！攞出嚟嘅時候，好快咁樣咧清空咗個雪櫃，跟住咧先至慢慢篩選嗰啲嘢咯。 嗯，咁都係啦。趁住年尾又好，即係農曆新年嘅年尾將至啦，咁或者啱啱過咗嘅新年咧，咁大家都要開始真係要處理一下屋企。可能你擺咗好耐，你都唔覺佢喺度嘅東西。咁呢幾個禮拜都多謝曬橙，麻煩曬你。咁記住啦，如果而家時間緊迫，你又要追住屋企啲環境去執咧， 记住三个地方，第一衣柜，第二玄关同客厅饭厅，跟住再入到去就系厨房同厕所，跟住呢个方向去执屋。希望大家最得闲到农历新年嘅时候，有一间干净舒服嘅屋过个年呢。 梁荣忠，冲冲冲！ 喺中国节日传统咧，咁成日都话年廿八洗邋遢，就一年咧系清理一次屋嘅。咁但系咧，有啲地方咧都可以咧。是一年呢是執超過一次的，咁例如衣櫃啦，我哋可以趁換季嘅時候呢，咁就去整理一下嗰個衣櫃，或者呢其他地方可能廚房啊，咁又可以勤力啲啦，即係幾個月呢就打掃一次。我係阿橙，係香港專業整理收納協會創會會長。 晨早空氣清新開朗，陽光溫暖帶來無限美，望碧海，冠冕珠夕阳，长空壮阔，清风吹千里。自幼早已生于都市，为了生计染尽尘俗气。严峻怕害，你身边一切，晨光堪赏，斜阳陪伴你。 我翻嚟啦， 洗手先， 食得饭啦， 洗手先， 食完饭啦， 洗手先。 点解成日都要洗手嘅呢？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勤啲洗手可以减低染疫嘅风险。 我明白晒啦，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北京冬季奥运会就快开始了，其中比赛场馆雪游龙的赛道冰面制冰团队，原来是由20名的中国制冰师和16名国际制冰师组成的。雪车雪橇中心场的负责人就说到了，雪车和钢架雪车比赛场地用的冰面硬度和湿度有很高的要求的，同时原来冰面是不能够有灰尘的，也不能够结霜，如果有灰尘黐住啲冰嘅话，会对雪车比赛器材造成严重嘅损伤。啊，赛道上面如果结霜嘅话，就会对赛道嘅摩擦系数咧变大，影响滑行速度同埋比赛公平性。唔能够有灰尘又唔可以结霜，咁点算呢？原来当发现有灰尘之后，制冰团队就必须用高压水枪冲洗赛道。同时雪车、钢架雪车的竞赛节奏非常之快，比赛过程入面，制冰团队仲需要在很短的时间之内清理滑行过程中产生出来的碎冰。由于赛道冰面光滑，波度幅度大，制冰团队他们在工作的时候，原来需要着住一些专门的防滑器材的。运动仲有很多有趣的公开秘密，下次一起听多一样嘢，旁下身啦。我是小白，白元浩。 早晨啊，今日朝头早晨光 morning call 电话侧边有阿何太嘅电话。Good morning， 早晨何太。 早晨啊，小白。 你好啊，咁啊晨光 morning call 今日到你啦，有啲乜嘢点唱呢？ 我20号生日啊。 哦，嚟紧就自己生日系嘛？ 系啊。 哦，咁啊有冇屋企人同你庆祝啊？ 我个女咯。 你个女，女女同你庆祝咁啊？不过就要睇下嗰啲食肆点样啦。不过自己煮得唔得？你女女有冇成日煮嘢俾你食噶？ 佢唔煮噶，佢多数都系出街食嘅。 哦，咁啊，可能要睇下个措施点样啦吓，睇下使唔使叫外卖定系点样啦吓。 好啊。 咁啊，今日你想点大长今，咁我搵翻嚟俾你听啦，好唔好啊？ 好啊。 好多谢你嘅电话，拜拜。 拜拜。 寒风增飞，多远未断丝？寒日生万里路，路遥漫漫。寒气生的脚步，怎化温暖？暖的心内，追忆你的微笑。走过风雨浪，心声相碰撞，顺着来临力壮，心中的希望，终于到。 1872388，而家等紧大家嘅电话，可以打嚟咧预约呢个 晨 光 Morning Call， 系 啦，生日点唱啊，结婚周年纪念啊，甚至乎值得开心嘅事情，同听众同我哋一齐分享一下嘅，都可以打翻上嚟1872388。 晨光追踪三十一。 最终三十一，今日有刘畅、小白一齐同佢倾下先。 阿畅出嚟啦，畅 早晨啦，欧早晨，小白早晨，各位。 今晚有咩好节目同我哋睇一睇？ 哇，好多啊！首先同大家介绍下，今日傍晚六点半啦，有睇得见、听得到啊，咁啊。這個節目呢就是直接邀請殘疾人士和少數族裔的朋友呢做主持的，那麼透過他們互相對談分享一下生活上點點滴滴呢，讓我們對他們的了解更多，那麼今晚他們談的題目呢就是做男人、做老公和做爸爸、哦、那麼啦，主持人之一 Keith 呢是一位肌肉萎縮症的患者，他另外呢亦都邀請了一位朋友子明，都是患上這個病的、那麼他們呢就是对于自己呢即是这个病呢照顾屋企同埋小朋友啊太太啊好困难啊。咁佢哋有一啲辛酸有啲苦与乐想同大家分享。咁另外呢又有一位主持人呢成家宏啊，佢一位土生土长嘅印度裔嘅演员嚟嘅。咁呢佢哋三个男人呢一起傾下呢做男人做爸爸同埋做丈夫嘅苦与乐啊，咁让我哋呢对佢哋认识更多啦。 係同埋听下佢哋啲心声都好㗎。係 啊， 好多时都有共鸣啊，因为你淨係话做男人做老公做阿爸。是咪我中晒三个我中两个。 是啦是啦。咁啊所以都可以睇睇呢个节目啊。睇完呢个之后仲有咩好嘢同我哋分享一下。 好啦，睇完做阿爸啊，睇下仔女啦。咁啊今晚七点半儿童健身中心仔仔女女 KeepFit 特工队啊。咁啊主持人欧善仪继续呢就带住啲小朋友去 KeepFit 啦。咁啊今晚佢搵咗一位跳弹床嘅教练啦。教下啲小朋友呢点样喺音乐之中呢跳弹床。从而训练下佢哋协调能力同埋心肺功能。 我觉得、我好鍾意睇呢个节目啊，因为有欧善仪啦、 啊、 我细细个就睇佢、不过个名字可以短啲叫做儿童健身中心已经呢好够 gimmick 同埋好够 get 啦，我觉得係因为细路仔都要去健身，点解啊因为知咩事啦，係咪先，你睇啊依家放学呢啲小朋友呢个肚墩啊大过我哋三个啊，真係 啊 要 keep 佢先啊。好，睇完呢个节目仲有咩睇啊？ 好啦，去到夜晚八点钟孩子城市闯荡记，咁係一个真人 show 嘅节目啦，就係、是、俾一啲小任务嗰啲小朋友自己去做嘅，咁摄制队跟住佢去尾睇下佢哋。究竟小朋友而家系佢哋嘅心思系点样嘅？嗱，今晚嗰个主角咧就系11岁嘅小朋友阿子健啊，佢最惊啊计数同埋最怕蜜蜂嘅，但偏偏咧阿导演就俾咗个任务佢，就系咧佢要自己咧用$10去食一个 lunch， 同埋自己一个人去元朗一个养蜂场嗰度体验一个任务。 哇！ 想考佢啲乜？ 通常都唔系自己一个人，你后面有摄制队噶嘛？ 系嘅， 佢话爸妈会喺后面跟住噶嘛？系咪啊？ 但系佢唔知噶嘛，咁啊想睇下咧小朋友点样去 你估佢唔 知啦。 你點會唔知啫？依家啲細路仔對鏡頭咁敏感， 成棚人喺度跟入，跟住 係我哋識法就唔係破法，即係你一陣個僆仔走失咗，我哋都擔當唔起，我都明白嘅。但佢係唔會唔知噶。你港台出箍十幾人喺後邊，又化妝又斟茶又剩咁樣，係咪啊？ 定唔到添啊？ 係講下笑啫，講下笑啫。更加令到呢啲 behind the scene 嘅故事，你更加會想睇啦。呢、這個孩子城市闖蕩記啊， 冇錯啊。咁啊，再繼續講啦。去到今晚九點半啊，醫生與你咁啊，繼續同大家講下呢個醫學美容啊。咁啊，講今晚就講一對眼嘅。咁啊，教大家咧，有醫生教大家點樣分下咧，醫學上去分下眼袋、淚溝、卧蚕同埋黑眼圈啊。即係如果有心去做呢個醫學美容呢方面嘅朋友咧，先認識一下佢哋嘅界定先啊。 係，我啊唔識嘅，我啊歸納埋熊貓眼就算嘅。 卧蚕好似係好嘢嚟，我都唔識啊，要睇下呢個醫生與你先知。最後仲有咩節目睇啊？ 最後今晚十點鐘有個科學嘅紀錄片啊，一心二用。咁啊，從科學角度講下咧，究竟一心二用係咪真係 work 嘅？即係從醫學角度講啊，從科學角度講，究竟咧人咧咁樣聽，譬如聽住音樂做嘢咧，係會集中啲啊，定係分心嘅咧？即係一心究竟最多可以幾多用咧？嗱，特別俾啲老闆，我個老闆睇下。 好啊，聽到聽到，唔該曬， 唔該曬。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九点半，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医学会传染病顾问委员会联席主席曾其恩表示，对近期新冠变异病毒株 Omicron 在香港蔓延情况感到担忧。他说 Omicron 的确诊数目差不多两日就多一倍，因此收紧防疫措施是有必要。曾其恩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提到，崇光百货售货员在屯门开药房的爸爸亦都初步确诊，他相信较难追踪接触者，因为药房未必有用安心出行，或者只能靠是不是有电子收费记录或翻看闭路电视作追踪调查，但这些都属滞后方法。另外，政府决定缩短本地个案密切接触者的强制检疫期，由21日减至14日，之后回家自我监察，第19日到社区检测中心接受检测。曾其恩认为做法稳阵，但他认为家居监察亦都需要配合其他法律规范，要有特定范围，外出时间不能够太离谱。被列为受限区域的荔枝角美孚新村第五期难受道5至7号完成强制检测行动，大约340名居民接受检测，没有发现阳性检测个案。政府派员到访大约150户，当中大约15户在过程中没有人应门，包括可能已经接受检疫或隔离的住户。南韩军方表示，北韩向东部海域发射疑似弹道导弹。南韩联合参谋本部当地朝早7:30公布，北韩向东部海域发射不明飞行物，疑似是弹道导弹，正分析射程、高度等数据。今次是北韓在上星期三進行發射活動之後，一星期內第二次試射。日本共同社引述東京政府消息人士表示，飛行物落入日本專屬經濟區以外海域，目前並沒有收到船隻或飛機受損報告。首相岸田文雄表示，北韓多次發射令人遺憾，日本將加強監控北韓的軍事活動。北韓聲稱上星期三發射高超音速導彈，南韓方面其後指，根據軍方研判，北韓當日所發射的導彈未達到高超音速飛行器的水平。國務委員兼外長王毅和俄羅斯外長拉夫羅夫通電話，重點就哈薩克局勢交換意見。拉夫羅夫介紹了以俄羅斯為首的集體安全條約組織特別峰會對哈薩克局勢作出的評估，表示越來越多訊息清楚表明，哈薩克目前亂局是外部勢力精心策劃的暴動，这个亦是哈萨克总统托卡耶夫本人和哈萨克方面的看法。他指集安组织应哈萨克请求派出维和部队采取行动之后，当地局势得到明显改善。王毅强调，国家主席习近平已经专门向托卡耶夫致口信，公开表示中方坚决反对外部势力蓄意在哈萨克制造动荡，策动颜色革命。王毅说，中方认同托卡耶夫对暴力恐怖事件的性质判断，支持集安組織在尊重哈薩克主權的前提下，協助哈薩克打擊暴力恐怖勢力， 为当地恢复稳定发挥积极作用。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朝早清凉，天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19度，吹和缓至清劲北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两三日，朝早持续清凉。依家气温14度，相对湿度7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3653点，跌93点，成交金额99.8亿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588点，跌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382点，跌24点。跟住部分港股做价：万州国际5.17元，跌8仙；康希诺生物167.5元，跌10.3元；腾讯控股456.6元，升3.4元。阿里巴巴124.7元，跌2.9元；友邦保險78.95元，跌1.05元；美團208元，升0.4元；信宇光學科技218元，跌2.6元；創科實業144.6元，升5.6元；金科服務34.35元，跌5毫；永泰生物13.7元。匯市方面，美元對其他貨幣的匯價：港元7.796元，日元115.31元，瑞士法郎0.927元，加元1.266元，人民幣6.373元，英鎊對美元1.359元，歐元對美元1.134元，歐元對美元0.718元，新西蘭元對美元0.677元。日經平均指數報28,235点，跌242点。港金現價報16,770元，升100元。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805.44美元，賣出1,806.01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導完畢。 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 Toby 继续跟你讲呈祥道啦。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住天主教坟场的快线有交通意外，车龙排到去清丽苑。青山公路的葵涌段落返去呈祥道都仲系挤塞，车龙接近中山台。重复多次啦，就系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住天主教坟场的快线有交通意外，车龙排到去清丽苑。青山公路的葵涌段落返去呈祥道都系挤塞，车龙接近中山台。至于反方向，呈祥道去荃湾，近住明爱医院的交通意外就已经清理好，但是车龙未消散，仲有挤塞啊！车龙排到去龙翔道，近住彩虹村。就是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住明爱医院的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车龙就未消散，仲有好长噶，排到去龙翔道，近住彩虹村。咁喺渡轮方面咧，珀丽湾来往中环同埋荃湾渡轮服务部分班次咧，将会由巴士站代嘅，就系珀丽湾往返中环同埋荃湾嘅渡轮服务部分班次将会由巴士站代。咁搭呢条路线嘅朋友咧，请你留意啦。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皇后大道东；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七咸道北去红隧方向排到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喺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嘅九龙入口排到里安苑。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城西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挤塞，龙尾排到去水街。咁喺九龙方面，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近住九龙城回旋处呢一段车多，车龙排到去太子道东，近住油站对出。亚街老街去大角咀，近住掩埔房街一段车多，车龙排到去窝打老道。咁喺新界方面，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呢一段咧，仲系车多。车龙就排到去马场对出，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去香港仔，同埋清水湾道碧屋落斜方向西贡。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国旗、国徽、国歌是国家的象征和标志。根据国家宪法，五星红旗是我们的国旗。五星之下有天安门，周围是谷水和齿轮，是我们的国徽。代表勇气和坚毅的《义勇军进行曲》是我们的国歌。 国家的象征和标志，属于十四亿中国人，属于你和我。国旗、国徽、国歌，属于大家，一起尊重。 虎年利是丰，二台日日送。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风骚快活人，美年康康三五成群，骚动音乐节目时段，打通电话答啱问题就有机会获得二台虎年有音乐有快乐利是丰。香港电台第二台祝你虎年生龙活虎。 CIBS， 你的平台亦是多元的平台。 一起到海， 倾心宠爱地球物，人间有情，对动物更加要有爱啊！ 近年嚟多了好多人想养鹦鹉，究竟我哋应该点样去好好照顾我哋心爱嘅鸟宝呢？ 艺游社区，城市处处有艺术，连呢度都有。 我哋今日咧要讨论嘅系意愿，一班艺术家透过佢哋嘅创作尝试咧，去到改变呢个地方。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Hello。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晨光第一线。 九点半钟，梁文中。 今朝我想讲，人生似系。如果要描述一些抽象的东西，我们会找一些实质的东西去比喻或者形容。例如说学习，你会怎么说？逆水行舟，比喻不进则退嘛。用了比喻清晰易明，即刻知道想说什么。我们会用万里长城去比喻友谊，万里长城长又长，不及我俩友谊长。我们的友情真是好长。用了比喻清晰易明，即刻知道想讲乜嘢。如果想讲乜嘢叫做人生呢？好复杂，范围好广阔，有乜嘢可以比喻呢？有啲人会话，人生好似饮凉茶，虽然好苦，但係最后係有得益嘅。或者有人形容人生好似食满汉全席，各色其色，非常丰盛。不过消化之后出来的结果大家都是一样。亦有人说，人生真的好像坐过山车，有快有慢，有上有落。玩过山车，首先你要排好内队，慢慢等，产生一个期望，期望这个旅程的来临。成功上车之后，过山车不会突然之间砰一声行咗去，而是会慢慢慢慢行一阵，再不断往上爬，然后先急速向下，跟住不断转圈转圈，再往上爬，再跌向下。呢段过程虽然惊险万分，充满刺激。呢种刺激感，有人会将佢化成泪水，可能会是喜悦的眼泪，亦都有些是吓到惊恐的眼泪。不过当这个旅程结束之后，你就会见到绝大部分落车的乘客都是笑出来。在充满危机的过程里面，你不敢笑，当你过了之后就会笑出来。笑出来的原因可能是因为虽然惊险万分，我都过到了。人生就好像坐过山车，过程充满刺激，布满危机，有上有落，不断兜兜转转，时快时慢，过程当中什么感受可能都会有。可能你会不断埋怨提议坐过山车的朋友，可能你会紧握同你一起坐过山车那位朋友的手，有时候你会大大力揸紧拳头，或者用力紧握扶手，可能你会闭上眼睛纯粹感受，或者张开喉咙擘大双眼非常投入。其实你只是一心一意要完成这个旅程，完全没有杂念。当你真心

因为我将所有需要的材料都读咗一次出嚟。 好 啊。 啊彩椒、薯仔粒、 洋葱、烟肉、蛋、镬仔，你需要一个镬。佢咧其实好外国嘅呢、這个餸，其实呢一个咧你去到外国咧成日都好家常嘅菜式嚟嘅。咁佢系成个镬仔咁样上台嘅。咁、你嗰个材料就其实都可以自由配搭嘅。咁头先我讲嗰啲就系比较common 佢哋会用嘅一啲材料啦。咁点样做法咧？咁咧首先你就要预备几个细薯仔、新薯啦。咁、因为咧细嗰啲薯仔你切开嘅时候又容易啲啦，咁又干净啲啦。咁同埋切细粒嘅时候又好啲啦，即系容易熟啲啦。好啦，咁另外材料包括有啲咩咧？有啲洋葱啦、烟肉啦、彩椒啦，咁呢啲全部咧都将佢切粒系啦。咁好啦，点样做咧？首先咧，我哋就将嗰啲烟肉咧就摆落个镬嗰度爆一爆香佢先。咁咧就等佢有啲油咧出咗嚟，咁然后咧就可以立翻起佢，咁然后就用翻呢个本身有啲烟肉油嘅镬咧，去到炒一炒香嗰啲薯仔粒。咁我就建议咧就切细粒啲，因为你知道薯仔其实都比较难熟啦，咁所以细粒啲咧，佢就容易熟啲。 定还是攞水煮一煮佢先落去炒啊？即系有少少脆皮就算啦。 咁又唔需要，因为如果你用嗰啲本身细只嗰啲薯仔咧，咁其实你炒佢，我谂几分钟咧，佢都开始会变软嘅。咁总之咧，你煎到佢两边都有金黄色啦，几分钟咁样样。咁跟住咧，你就可以落埋嗰啲洋葱啦、彩椒粒啦，去到兜一兜香佢。咁呢个时候咧，你就闻到好香噶啦。加埋头先已经。炒香咗烟肉啦，咁你中意咧可以加少少嗰啲番西碎落去都得嘅，跟住兜匀佢咧就可以落盐、落黑胡椒去到调味。咁而家咧你就系成个你用个镬仔去到做啊嘛，咁你见到咧哇好多唔同嘅材料粒粒咧已经铺满晒个镬啦。好，跟住咧最后咧就系一个打卡位嚟嘅。就将呢啲材料咧拨一拨一个窿喺中间，咁喺个中间个位咧就 打只蛋落去啊！ 冇错啦，打只蛋落去， 世事都俾我看透咗。中间原来打只蛋落去， 系啦，但系你唔好摆喺材料上面，就拨一个窿仔，系啦，就摆佢喺中间。咁跟住点啊？世事都俾你看透。 即系笃匀只蛋去，佢捞捞捞咯，系咪啊？ 咁唔系，跟住 即系好似免治牛肉蛋饭咁样，即系免治牛肉就铺咗面，跟住下面饭，跟住中间有只蛋，跟住笃穿佢，跟住捞捞捞食咯。 唔系未上得台住噶， 仲要系嗰啲快餐店嗰啲先系咁样玩法噶。 你咧将嗰啲将嗰只鸡蛋啦打咗喺中间之后咧，就冚一冚盖，咁啊唔好太生啊嘛，系咪先？冚一冚盖，咁啊用细火咧焗一焗，焗到咧你个蛋咧有少少似温泉蛋嘅感觉，即系半熟嘅感觉咧，你就可以成个镬仔咧上台啦。咁呢个几西式嘅一个菜式嚟嘅。 都系咁啊，同人一样啊。 咩 熟啲好，太差唔好啊吓。 林慧的享乐时代。 朝早咧，林慧的享乐时代咧就要同大家讲下啲非常之贴身嘅嘢。喂，我想话咧，我自己真系有习惯咧，系会喺新历新年之后咧过咗，但系又距离农历新年有一段时间之前咧，就做好一个准备嘅。 乜嘢？ 就系我会攞家中一啲比较较为浅色嘅鞋咧去洗刷一番嘅。 哦，洗鞋。 我齐齐一路听到贴身嘅， 系咯，我以 为新年嘅时候换咗啲内衣 色 啊， 红底环咁样啊。 嗱，证明你哋嘅思想咧都系。比较偏向于一啲 开放啫， 唔系啊，呢个系传统嚟噶， 呢传统嚟噶，我妈都会买。 呢啲我唔讲，你哋自己都识买啦。但系洗鞋有技巧 啊嘛， 咩 啊？ 咩 啊？有 Kitty 游水嘛？ 关咩事？ 换咗仲去游干水啊？ 哦。我以为你讲乜嘢？ 你基本都我哋唔想理你啫。 你哋又谂多咗啦。 唔系阿小白嘅幽默感咧，唔系大家懂得欣赏。 系咪净得你识欣赏啫？ 你最近 你近啲，你食咗啦。有大食大，你食先啦。 系啦， 我有啲距离嘅同佢。 咦？做咩行远咗嘅？ 唔系，即系呢个都系一个幽默感嘅呈现嚟噶。睇下我哋几开心依家。 好开心啊！ 讲翻你嗰个擦鞋先。 系啊，嗱，好多人咧擦鞋咧，即系就知道有要好多技巧啦吓。咁但系咧，我自己咧擦鞋咧就不嬲都唔叻嘅。咁但系咧上网就学咗呢一个咧话洗白鞋嘅方法啦。嗱，其实我估计咧，如果 即系白色嗰啲波鞋啊。 布鞋或者波鞋都得嘅， 白 饭鱼都得噶。乜嘢啊？ 布质同埋即系叫做皮啊， 系咯， 两个处理方法。 嗱，我哋唔讲皮，我哋讲譬如波鞋系有布质嘅，甚至乎系有啲嘅化学纤维啦，同埋胶都可以应用得到嘅。咁嗱，你知近呢几年咧，啲时装都有成日话咧，冬季咧就好兴上面着得 heavy 啦，下边嗰对咧就中意一对白色嘅帆布鞋，又或者系白鞋啦、白波鞋啦咁样啦。咁但系你知咧，即系都好容易会泛黄啦，同埋咧有啲少。少少个污渍啊，或者灰灰地啊，黑掹掹咧，咁就已经唔靓噶啦嘛。咁如果你想令到你对白鞋咧光洁如新，咁你就可以定时擦下佢啦。尤其是而家疫情，其实洗鞋都好普遍嘅一件事嚟噶啦。咁你点样能够令到对鞋洗得白净啲咧？嗱，我以前试过咧用白鞋咧，我都系用牙刷擦嘅。咁但可能用啲好普通嘅清洁剂啦。咁我就觉得咧洗完之后好多时就会有啲细细点嘅黄点啊。同埋我通常咧以前嘅习惯就系会摆喺太阳底下晒干佢。即系谂住快啲干啊！ 你个盲点系喺布嗰度定还是喺胶底嗰度先？ 喺布嗰度系啊，所以就比较麻烦，就变咗又要再洗多一次啦咁。咁但系后来咧，我睇过一个网上教人哋洗白鞋嘅方法咧，我就知道原来我个步骤同埋我个方法系有少少错误啦。嗱，首先我想问下你哋有冇试过用牙膏嚟擦一啲白布鞋咧？ 有啊， 咁大家都 crack 中咗第一个 point 系啱嘅，即系佢都建议可以用 牙膏 嚟擦。 有阵时都几万用啊，发觉。 你仲可以攞嚟做咩呢？ 牙膏，譬如屋企有啲蚁咧，埲墙嗰度出嚟咧，我攞啲牙膏滋一滋佢，闻闻佢真噶。 一讲真，即系以前冇咁多即系刀伤烫火膏嘅年代， 都系用牙膏嘅，因为薄荷成分 啊。系啊，譬如你六亲，即系或者烧伤。即係當然唔係話好大笪啦，咁你就會通常咧，阿媽就會攞牙膏擠落去，跟住揾咗佢，就有一種涼快嘅感覺嘅。 使唔使嗰啲美白牙齒嗰啲？等你唔會 有美白牙齒嘅， 同埋即係都有講，消委會話有啲美白嘅牙膏都唔係真係美 白 嘅，係啊，所以你用翻普通嗰啲搞得掂㗎啦。 即係自覺得係美白咗，因為有個咁嘅標籤。嗱，好啦，講翻用牙膏擦鞋，其實咧就同我哋平時傳統嘅方法一樣嘅，佢嗰個巧妙咧，原來就係喺咧你洗乾淨咗、擦乾淨咗。对鞋之后咧，就要加一个步骤。原来咧，佢话你喺攞出去风干之前咧，要将成对鞋都揾呢一个 kitchen paper， 即系嗰啲厨房纸啊， 厨纸 系啦，比较厚身啲嘅纸巾咧，就包裹住。你要确保咧每一个咧你洗过即系湿嘅位置咧，无论系胶啦、鞋底啦，还是系布面咧，都要揾纸包到实一实。咁咧呢一个作用咧，第一样嘢就系攞嚟索咗个鞋嘅表面嘅水啦。因为原来佢话嗰啲黄印咧就系啲水渍嚟嘅。如果你可能晒得佢唔均匀，因为你知啦，你就算点样晾都好咧，除非你真系摆公园咁样，即系360度太阳都晒到啦。如果唔系，其实你都好难佢会干得均匀啊嘛。 仲要用风筒吹咯，我记得旧时洗鞋咧， 哇，可能要吹好耐喎。 系啊， 如果唔系急臭啊嘛。 系啊，或者你要开个抽湿机，跟住咧将只鞋咁样怼落去咯。 而家啲抽湿机好叻噶，佢有条管噶嘛，俾你捅入只鞋入边噶。你一揿掣佢系啊抽。 咦，我屋企嗰个冇呢个功能。 旧款咯，即系你嗰个。 系啊， 你要换过啦。你嗰啲沟唔掂啦。 小白嘅幽默感咧，系啊，唔系大家识欣赏。我避开少少先。 旧款。 咦，阿钟哥又褪开咗一部。 唔系，不过即系依家咧，好多朋友咧洗鞋咧，摆喺洗衣机洗。嗱，你有冇试过咧？你有冇试过咧？ 以前大学咪就系咁咯。 我试过一次，但系唔会再试啦。 点解啊？ 因为好嘈啊。 哦，即系咚咚 咁样嘅， 即刻出门 系啊，唔好嘅， 即刻车洗，呢个真系紧要。我通常咧咁啊，一洗咧即刻出门口啊， 即系同放个灭失弹一样，一放就走咗。 你嘈到其他人噶咁样， 你听唔到咧就冇事发生噶啦。人生就系咁， 有公德心。 唔系，但系嗱，讲翻安全至上咧，你开咗呢个电器系唔应该走咗嘅。 系啊。睿智啊， 好啱喎！ 系啊，呢个头盔戴得几 好，几好啊！最叻系你喎，今日 最叻系你， 最有成就金奖系咁。但好多人都洗落衫，跟住出去买餸嘅，呢个亦都系事实嚟嘅。 呢个真相， 呢个亦都系事 实 嚟 嘅。继续讲埋先。 咁啊，包完厨房纸，索干咗之后咧，原来咧佢系话唔可以摆喺太阳底下晒干噶，应该系摆喺阴凉处嗰度慢慢晾干。我真系想话，我人生里面咁多次洗鞋咧，我冇一次系摆喺阴凉处， 唔系摆喺太阳底下晒干。 系啊， 哇！ 真系活到老学到老啊！真系一百岁啊，即系孙仔饮茶 长知识啊， 长知识。嗱，佢个原理就系话，因为如果你咧系太猛烈嘅阳光晒咧，就好容易会令到佢嗰啲嘅噏纹嗰啲嘅污渍嗰啲水气咧，就食咗落啲胶面同埋嗰啲布面度，因为干得唔均匀啊，始终都系嘅，我都相信系嘅。咁佢就话宁愿摆喺阴凉处，就靠嗰个纸咧去索咗啲水同埋嗰啲湿气，同时亦都有呢个辟味嘅作用。嗱，我自己冇试过用呢个方法洗，咁但系我打算试一试，然后再话俾大家听，睇下成唔成功。 我有另外一个提议嘅， 系点咧？ 接受你对白鞋唔系纯白啦， 哦， 咁就唔使洗噶啦， 即系天然嘅艺术啊嘛，即系呢度灰一笪，嗰度黑一笪，呢度黄一笪，咁样都几有艺术气息嘅。 大家想听多次今日节目， 欢迎大家到香港电台网站网上重温。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 提提你，10点新闻报道之后有风 show 快活人。